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其他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时间系下昼嘅5:09，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主持嘅有我陆宇光同埋潘永祥。潘永祥你好， 陆宇光你好。 第一节嘅节目咧，想同大家倾下咧，有关于喺土瓜湾区、红磡区嘅旅游业状况啊。咁啊，潘永祥啊，都仲记得咧，咁喺香港同内地通翻关之后咧，出现翻好多嘅内地入境旅行团啦，咁都一度咧令到一啲好多专做一啲入境团生意嘅商店、餐厅林立嘅土瓜湾区啦、红磡区啦，一度咧真系人车挤迫吓，好多嘅旅客咧就嚟咗呢度。咁于是咧就系、是、旅监局啊，咁而家咧就有一个嘅旅游业监管局咧就已经系成立咗啦。咁就佢都做咗好多嘅措施咧，希望咧可以去疏导嗰啲人流啦。早前咧亦都有一项嘅措施，咁就系咧向九龙城区嘅商店就发出一个附加承诺书，就话啲旅行团咧如果被安排去到区内嘅商店嘅话咧。同一日就唔可以去土瓜湾嘅食肆嗰度用膳，咁就令到咧土瓜湾区嘅食肆咧，咁就嗌救命啦吓，因为咧佢哋嘅生意咧，因为呢个政策咧而系急跌吓，咁就结果咧就有一间其中一间嘅酒楼咧吓，专做团餐嘅酒楼叫做富源酒楼咧，寻日咧就最后一日营业啦，潘祥。 即系听落咧就即系都几怪怪地嘅，即系要明嘅，即系如果。游客人数多咁样，即系可能造成一定滋扰啦，包括比如话一啲行人路啊，或者交通啊咁样。咁如果你要规管，就应该系从嗰个人流啦，即系比如话会唔会即系同啲旅游团讲，比如话啊，我嗰度咧只能够承担到某个人数嘅，比如一万个嘅咁样。如果超过一万个咧，就可能承担力咧就可能会困难啦，可能咧即系造成一定滋扰啦咁样。咁咧，而家佢又唔係用人數啊，即係當然佢依個間接啦，但係又話承諾。咁你叫啲商店係承諾啲咩咧？咁樣咁，因為你嗰啲購物嗰啲商店同個食肆係唔同老闆嚟噶嘛。咁冇理由話即係你帶咗個團去咗即係一啲零售嘅商店買嘢啊，咁跟住咧我就唔可以做佢生意咯咁樣。咁嘅時候大家都知啦，即係。商店咧就有个特性啦，即系比如佢想买某啲表啊，或者一啲糖果啊，或者特别嘅一啲礼物咁样。咁嘅时候好多时咧，即系啲领队啊，咁或者即系团啊，就会一般嚟讲都话系嗰度先有啲咁嘅商店，佢点都会帮衬佢啦。咁反而食肆咧，其实你唔喺土瓜湾区，咁咪去第二个区咯。咁所以我会知道，我会觉得咧就影响咧，一定系影响。啲食肆多過一啲商店，因為商店有本身特性啊嘛、特質啊嘛，亦都同嗰啲旅遊團即係有啲協議啊，或者知道啲遊客咧係中意買佢啲嘢。咁所以如果你話因為佢買咗一啲零售，咁啊要懲罰一啲食肆唔可以做佢生意，咁係咪即係有啲怪怪地咧咁樣嚇？ 的确咧，咁啊，今次结业嘅喺土瓜湾专做团餐嘅呢间酒楼咧，咁啊接受佢哋嘅经理啦，就接受传媒嘅访问啦。咁都讲到话咧，呢一个嘅旅监局呢个嘅最新限制咧，都令佢哋嘅生意系大跌75%啊。咁于是咧就无奈之下咧，就要结业啦。其实都讲到话咧，呢间酒楼咧就大概系20,000+啦。咁其实疫情之前咧，酒楼每个月嘅营业额咧就大概有170,000-180,000。每日咧就接待60团嘅团友嘅，咁但系而家咧其实嗰个嘅入境团嘅数字都仍然未系恢复翻疫情前嘅水平啦吓，咁有啲嘅统计都发现咧，咁其实而家嘅入境团数字都系可能疫情前嘅30%左右啦，咁再加上咧就系最近旅监局咧呢一个嘅措施啦，咁就令到。 到佢哋嘅收入咧就大跌七成半啊，咁得翻咧40-50万。经理就话咧交租都唔够啊，咁啊老板咧亦都系冇办法系出到粮俾啲员工啦，系需要咧四出张罗一啲现金咧去出粮俾员工。咁而家咧亦都系要结业啦，咁啊老板都好惨啊，要自己揞荷包咧就出粮俾员工啊。睇翻咧呢个嘅措施啦，咁其实我哋都向旅监局咧就问过啦，究竟咩情况咧？旅监局都承认咧，咁其实喺今年嘅五月咧，就向九龙城区嘅注册商店就发出呢个嘅附加承诺书。咁其中一个嘅措施咧，就系做一啲嘅人流管理措施啦，就系咧头先所讲啦，要求啲商户咧要承诺旅行团如果被安排到九龙城区内嘅注册商店咧，就唔能够同一日咧喺土瓜湾里面嘅食肆嗰度用膳。咁避免咧同一时间有过多嘅旅客咧聚集于社区，就造成咧就系一啲社区嘅影响啊不便啊咁。咁尽量希望减轻旅客活动咧对于社区造成嘅影响，平衡旅游活动同埋公众利益啊。咁但系正如潘永祥头先所讲啦吓，即系咁嘅情况之下咧，睇嚟咧唔少嘅旅行团咧结果。都揀咗喺繼續喺九龍城區嗰度咧，就係幫襯啲商店。結果咧，犧牲嘅咧嚇，損失生意嘅咧就係呢一區嘅食肆啦。咁究竟啊，即係當然啦，我哋需要去到處理咧，就係土瓜灣區、紅磡區一個旅客過多嘅一個問題啦。咁但係而家呢個嘅措施嚇，咁令到咧就係商店食肆二揀一嚇。咁就有啲人咧就覺得係矯枉過正，都令到呢啲食肆咧都係有一啲唔公平嘅對待出現咗。 係啊，同埋咧，就算你話即係如果嗰啲商店嘅人數冇減到，佢只不過買完嘢唔去食嘢啫。咁其實如果你話喺嗰啲道路啊，或者嘅西塞啊，或者係行人路裏邊嘅阻塞啊，大家都知道啦，你買嘢咁你買嘢，咁如果啲唔買嗰啲可能會企出商店門口噶嘛，一樣可以阻塞。交通或者啲道路噶嘛，行人路噶嘛。嗱，相反咧，你食肆咧，通常你入咗去食肆，佢就会坐低，咁啊乖乖食完先走噶啦。咁就算佢话出嚟，咁通常啲导游或者领队嘅话，哎，食完就上翻车啦咁样。咁相对嚟讲，佢应该影响，即、就、系、是、对于居民影响应该系细啲嘅。咁但系如果你咁样嘅时候，即、就、系、是、要做咁嘅承诺书，咁其实佢嗰个去买商店嘅人又唔减少，对居民嘅影响亦都有咁多。但反而咧，相对影响较细，即系话咧，嗰啲影响居民较细嘅酒楼食肆咧，就令到结业。咁变咗系咪即系谂起上嚟咧，即系有欠一个周详咧，真系。 嗱，我哋都嘗試聯絡過咧，就其他喺區內嘅一啲專做團餐嘅食肆啦。咁一啲嘅員工咧，即係就唔方便接受訪問啦。不過都有咧，係同我哋私底下講咧，就話即係政策對佢哋打擊好大啦。咁就話點解連食飯都要管埋咧？咁因為都話咧係俾啲內地嘅領隊咧就係笑啦嚇，即係竟然有一啲咁樣嘅規定啦。咁亦都有啲酒樓咧講緊話，而家其實都有一個財政嘅危機啊，因為呢個政策嘅問題咧，有一個收入嘅危機。而家啲員工咧係要輪流放緊冇薪假，咁就亦都好擔心咧，佢哋嘅酒樓咧都好似嚇剛才講土瓜灣呢間酒樓咁咧，係需要結業啊咁。嗱，其實講翻咧，即係當然大家都記得啦。剛剛通關初期咧，咁都係多翻咧，就係入境團喺香港出現啦。咁的確咧，當時咧係有好多，譬如係一啲旅客嚇係逼爆咗土瓜灣呢個嘅情況啦，以至到咧有啲嘅旅客咧可能因為個酒樓咧係滿曬座啊，咁要排隊排好耐啦，甚至咧可能要係被逼喺呢個嘅街上面咧食飯嘅。咁呢啲嘅情況當然唔理想啦。咁啊，旅監局咧其實已經喺咧係。喺三月嘅时候咧，已经系介入咗，并且咧就同区内嘅食肆啊、旅行社啊，咁就系做咗一啲嘅协议，咁就话咧，要求啲餐厅咧就做呢啲团餐，要落实一个预约同埋确定嘅程序啦。兼且咧就唔可以咧系快啲，即系唔可以咁快就拱啲食客走，就快啲流转咁，必须咧有一个嘅营运责任吓，确保咧每个入境团咧。 嘅用餐時間最少都要有30分鐘，同埋咧就餐廳咧都需要有派人咧係協助係有效嘅人流管理措施。咁但係點解呢啲措施都仍然唔夠，係需要咧係旅監局喺五月嘅時候發出一個商店嘅承諾書，咁就係話咧係同區買嘢又唔可以同區食嘢咧，咁呢個咧都值得大家去到探討嘅問題嚟嘅。嗱，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872311，無論你係咧就係九龍城區、土瓜灣區、紅磡區嘅居民又好，呢一區嘅食肆商店又好啦，咁都歡迎大家咧打電話嚟講下咧你對於呢個措施情況嘅睇法嘅。呢个时间咧，我哋电话旁边请嚟一位旅游业监管局嘅成员啊，叶傲东。叶傲东你好， 叶傲东你好， 两位主持好。 好啦，咁啊，系咪你觉得同唔同意啊？系呢个旅监局嘅措施令到今次有酒楼结业咧？ 我哋嘅措施咧，其实最主要系希望可以平衡到旅客访港嘅一个体验啦。同埋，如果係涉及到一啲居民或者係當地嘅其他持份者，係要攞，我哋希望喺兩者之間取得一個比較好嘅平衡。我哋做任何嘅一個決定或者政策咧，都絕無係針對個別特定嘅團體或者組織嘅。咁所以你話今次呢個事件，我是不同意这个睇法。 嗯。但是即是旅监局的建议呢，就仿佛是叫旅行团呢就是在区内的商店和食肆二揀一。变成呢就必定会有一方的营业者呢他们的收入会受损。会不会是有这样的情况？ 其实刚才你即是讲回这个回顾成个情况都其实即是带出了一个问题的核心。自從呢、這個再復常通關之後，居民嗰個受到生活受到滋擾嘅情況係比個疫情前係更加嚴重嘅。疫情前其實都有呢啲情況噶啦，這個問題其實係一個老大難問題嚟嘅。咁但係而家到居民喺復常之後，可能即係面對緊一個生活嘅滋擾嘅情況都冇乜改善。咁所以喺呢個前提之下，旅監局其實過去，包括咗同相關店鋪食肆嘅負責人去溝通，包括睇下可唔可以做一啲措施係舒緩到個情況。但其實一路即係嗰個相關地方嗰個情況冇一個好妥善嘅解決，咁我哋先至係需要去做一啲取捨啦，叫做係平衡翻唔同持份者嘅利益。 嗱，我哋都再呼籲各位聽眾啦，如果各位有意見嘅話，歡迎大家打電話嚟上嚟我哋自由風自由風節目，電話係1872311。 姚东啊，我都想问下咧，嗰个运作系点样噶啦？如果你话系规管个导游或者领队，咁容易明白啦。即系话你要承诺你带咗去买嘢咧，就唔可以带去喺翻同一区食嘢咁样，或者你喺个同一区食咗嘢就唔可以带去买嘢咁样。咁但系而家似乎你嗰啲报道咧，就话咧系嗰个商店嘅承诺书咁嘅承诺嘅协议啦。咁我系做食肆噶嘛。咁我点知道嗰啲游客去咗边度买嘢呢？又调翻转，我系商店嘅零售嘅，我点知道佢喺边度食嘢呢？咁样，咁如果咁嘅时候，系咪应该系规管个导游，而唔系规管啲商店呢？咁如果系规管啲导游，系可以规管到嘅，咪直接同我哋讲啊，你每日咧就只能够带几多团入去，咁嘅时候变咗，无论系商店好、零售好或者系食肆好，都唔会话二取一。即係令到咧，即係引申到今次嗰個酒樓結業嘅情況咧，咁我都想知道，即係緊要運作係點樣嘅？ 嗱，成個政策，我唔好討論個別嘅，即係針對食肆或者零售商店啊。成個政策嘅原意係希望咧，係做到一個分流嘅作用，即係無論喺唔同團，即係大家都知道咧，嚟到香港旅遊係每日有好多團嘅，咁就希望嗰啲團與團之間係有一個即係亦都。即係俾旅監局知道啊，究竟你哋個行程大概個安排點？ 咁 都係即係唔好做，令到係即係大家嗰、那個即係時間好或者各樣嘢係有啲相撞啦。咁過去咧，亦都係有同翻相關嘅即係一啲即係商店啦，咁專係接待旅客嘅商店咧，係有溝通，咁希望佢哋亦都即係遵守翻一啲條例。咁呢個就係、是、即係現時。我哋旅監局喺個法例賦予之下嘅一個權力嚟啦。咁回應翻頭先嘅問題，最主要就係睇到 經過咗過去一段時間唔同程度啊嘅協調或者係即係舒緩措施，但似乎成個即係無論係即係旅行團旅客之間嘅體驗啦，或者係居民嗰、那個那個承受能力啦，都似乎係大家都唔係一個好嘅體驗嚟嘅。咁但係問題究竟係喺個旅行團度啊，定係喺嗰個即係嗰個零售商，甚至係嗰個食肆度？咁我哋只能夠係一併去考慮同處理。咁所以先有而家呢個咁嘅即係處理辦法咯。 又都係即係明白啊！即係我相信即係無論係大眾啊，亦或當地居民。都希望你能够即系做啲嘢啦，即系处理到。咁因为处理到，即系大家都即系理解就系应该系个人流系少啲啦，即系或者系能够负荷到啦咁样。咁嘅时候，你头先都讲啦，即系同嗰个旅行团或者领导佢哋系一个协商或者就有一个共识，睇下咧就唔好太多人入到去啦。咁嘅时候变咗你咪从嗰个人流嗰个管制咯，就唔系话叫佢入咗去之后只能够二拣一。咁你二減一，你都解決唔到頭先你話嗰啲不理想㗎。即係你因為佢嗰啲團入咗去，佢就算佢淨係幫襯零售啦，佢都可能因為咁樣而企喺條馬路度啊，或者係喺啲行人路啊，都會對當地嘅居民作為滋擾㗎。咁所以你就算呢個二減一嘅時候都唔會幫到㗎。咁點解唔係即係從嗰個人流啊嗰、那個團嗰個管制，而係做咗個二減一？而簡一亦都未必一定係幫到當地居民㗎。 我諗呢度係涉及到幾個問題嘅、 嗯。 最主要第一就係要考慮到土瓜灣即係而家事發地點嗰一帶嗰個運作模式先。嗰、 嗯 那個運作模式係比較獨特，同喺即係我哋喺開會時業界亦都反映過，即係佢哋嗰個運作模式嘅。咁係我哋認為呢個運作模式即係坊間有個形容啦，呢、這個我冇考究，我未必準確。是一个叫做一条龙的服务，可能去完买完嘢，可能买完呢样嗰样就去食饭，可能一个就是好似套餐咁嘅形式去做。咁、嗯、你结果你就令到啲团系喺即系个食饭就食中午饭，一定系嗰两个小时嘅内发生嘅事啦。咁你好即系好难避免，就系令到佢一次过系聚集晒喺佢哋嘅指定餐厅度，咁系会发生呢啲情况嘅。咁、 嗯、 我哋即係亦都去睇返究竟嗰個承受能力，你而家我哋唔係要將佢嘅人流係即係從每日嘅高峰度要有一個絕對數目嘅減少，我哋希望係做一個分流嘛，呢個係我哋嘅目的嚟嘅、 嗯、 我哋唔係希望減少旅客訪港或者係令到冇旅客訪港，而係點樣有效分流，第一就係讓旅客有個好啲嘅體驗，第二都唔好喺一啲特定時段嗰度對，即係當地其他持份者有一個即係不可接受嘅影響嘛。 我都想問翻咧，其實嗰個政策背景咧，頭先都有引述咧，其實三月尾嘅時候已經有一輪嘅措施，就係話咧係做呢啲團餐嘅餐廳一定要預約，同埋最少咧要坐30分鐘啦。你哋嘅觀察係咪呢啲嘅措施都唔足夠，而係咧需要有更加辣嘅措施，需要佢哋喺商店同即係區內嘅商店食肆二揀一，先至可以處理到個人流問題咧？ 我應該咁講個背景啦，個背景就係旅監局我哋嘅成員，即係包括業界同非業界嘅代表，就喺我哋嘅會議上面，即係按照法例嘅，即係賦予我哋嘅權力啦，就去制定個框架。咁制定框架之後，我哋就係賦權俾行政總裁同埋即係前線嘅人員咧，就有個權力去適當咁去修訂同調整嘅。咁、 嗯、 所以以上講嗰、那個一啲措施，即係呢由三月到就是今天不同的措施呢，其實是按照即是實地去運作的時候，我們的前線同事的實際觀察之下呢、 okay. 作出的調整來的。 OK, 那五月這個新措施推行以來，你們見到有沒有成效呢？啲旅行團去了有沒有去到第二啲區吃飯呢？ 其實我想是我們最開頭最擔心五一黃金周那個情況。我嘅資訊啦，喺五一黃金周嗰段期間，其實已經出現咗去其他即係有啦，去其他食肆去用餐嘅情況嘅，但係即係亦都有繼續喺即係講緊嗰幾間餐廳嗰度用餐嘅情況。 咁所以係有改善，但係似乎未係即係可以做到個比較好嘅平衡咯。 嗯，咁你哋係咪會不斷咁去檢視嗰個狀況？如果土瓜灣嗰個嘅旅客人流已經係得到舒緩嘅時候，會唔會有機會取消翻呢個措施啊？ 成個政策係即係因時制宜嘅。如果唔係針對，講多次唔係針對土瓜灣嘅特定情況，而係如果全香港唔同嘅地方有唔理想嘅情況，我哋都會去處理嘅。而當一啲情況有改善，甚至個問題舒緩解決到嘅話，當然就會實際考慮咁樣去放寬或者調整呢個政策。如呢個就係我哋賦予咗俾現時行政總裁嘅一個權力。而另外，如果係涉及到啲政策層面甚至框架層面嘅，旅監局我相信我本人好或者其他嘅成員都好樂意咧去聽取意見，甚至係作出適當嘅調整。因為我哋旅監局成立嘅目的好清楚嘅，就係、是、要協助到業界係去做好個即係經營。咁當然你話遇到一啲唔理想情況，我哋就要好強硬咁樣去處理。咁我哋希望就係喺個無論係旅客甚至喺業界度，都係做到做好即係有個好嘅體驗。咁呢個先係幫到香港嘅旅遊業界咯。 好，唔該曬，袁敖東，多謝你啊。 嗯， 叶敖东就是旅监局的成员来的。咁是啦，咁头先讲到因时制宜啦，因为旅客逼爆呢而有啲咁嘅措施。咁大家点睇呢？可以打电话嚟 1872311, 同我哋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惩教署表示，今年共有18名嚟自沙咀惩教所、冰屋惩教所及丽径惩教所嘅青少年在囚人士报考盲评试，佢哋共报考106张试卷，其中83张取得2级或以上成绩，占总卷数78.3%。当中有8名考生考获符合入读本地大学嘅基本入学要求，其中一名沙咀惩教所考生考获6科共29分成绩，并分别考获中国语文科及通识教育科5星星及5星嘅佳绩。沙咀惩教所监督陈文益话：，在囚人士参加公开考试，考取认可嘅学历，有助增加佢哋喺获释后受聘嘅机会，亦都有助佢哋继续升学，为重投社会作好准备。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话：，如果文凭试考生成绩不符预期，可以考虑报读自资院校、副学位或者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课程。相关学科收生要求比8大资助学位低，即使中英文成绩域二达到3级，仍然有机会入读。吴宝成提醒考生留意自资课程学费差异较大，但系有不同嘅学费减免。自资课程如果通过学术评审，课程水准同资助学位差不多。他又提醒考生，各院校採取的彈性收生安排不同，同學如果想透過彈性收生安排入學，需將相關選科放在聯招首3個選擇。金管局呼籲市民提醒警覺，提高警覺，留意一個由八達通卡有限公司所發出關於欺詐網站的新聞稿，有關儲值支付工具持牌人已經向金管局匯報事件。金管局提醒公眾，任何人士若果曾經向該網站提供個人或戶口資料，或曾經透過該網站進行任何交易，應該聯絡有關儲值支付工具持牌人，並向警方報案，或聯絡警方的反詐騙協調中心。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李兴乾表示，下半年外贸形势极为严峻，但是外贸产业链、供应链有强大韧性，对前景充满信心。他说留意到市场一些积极变化，新订单持平及增长的贸易企业占比正在增加，电子信息等压力较大的行业中间品进口上升，意味下半年可能有转机。另外，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朱冰表示，今年以来跨国公司高层纷纷访华，实地考察投资环境，寻求在华发展新机遇，体现外国投资者有强烈意愿投资中国，对中国市场前景仍然十分睇好。据初步了解，下半年仍然有一批跨国公司高层有访华计划，中方将提供最大程度的便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 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坏车和意外的报告，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考明街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暂时排到去观塘码头，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考明街有坏车，慢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较早时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和美清路交界回旋处的意外仲是处理紧的，所以影响到青葵公路去美清路是比较挤塞，经过请保持小心忍让。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接近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彩虹道着陆街去旺角，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林锦公路加道里来回，同埋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炎炎夏日，开工预防中暑有妙法。 要预防中暑，开工嘅时候可以使用各种防晒设备，例如阔边帽、颈挡、防晒手袖等等。 工作嘅时候应该尽量以工具协助工作，减少体力需求。 想知多啲预防中暑嘅知识， 记得要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二嘅《开心日报》。 《开心日报》之2023即安防中暑剧场。 国剧830，风吹半夏。 许总，我100万嘅事，你唔好同我计较，亦唔好觉得系我落井下石。我斗胆问你一句，你点解冇喺我借钱俾你嗰阵，你囤积废钢嘅时候，将我做嗰啲衰嘢讲俾球总知？你做嘅就好啱。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尋日喺土瓜灣有一個專做係一啲旅行團生意嘅酒樓咧，就係去到正式結業啦。咁佢哋就話咧，係因為旅監局近期嘅嗰啲措施咧，令到佢哋收入大減嘅。講緊嘅就係咧，旅監局喺5月嘅時候咧，就係向九龍城區嘅註冊商店發出一個附加承諾書，咁就要求咧嚇，咁就係一啲嘅註冊商店做一啲嘅有效嘅管理措施啦。咁包括咧就話商店咧。需要是承诺旅行团如果被安排到访九龙城区的注册商店，就不可以同一日在土瓜湾区里面的食肆就用膳。刚才都引述了有些酒楼都觉得可能这个措施对他们的打击很大，都担心会是结业的潘永祥。 是啊，即是我就不知道会不会即是因应翻今次的措施咧，即系旅监局啊，或者即系嗰啲商店啊，或者啲铺主，佢会即系都有啲统计或者即系观察，究竟呢个所谓以拣一咧，其实最终咧，即系嗰啲旅行团啲领队或者导游咧，最终佢都系拣翻商店，即系零售。 而就情愿选择咧去地区去安排食肆咧，定系点咧咁样吓？ 嗱，我哋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咁各位听众咧可以打电话嚟讲下你对于呢个议题嘅睇法啊。潘永祥呢个时间咧就请嚟一啲嘅旅游从业员嘅代表同我哋倾下啦。有香港旅游从业员联会嘅主席叶志伟啊，叶志伟你好。 系叶志伟你好， 系两位主持好。 嗱，頭先我哋就問咗個問題啦，咁啲土瓜灣嘅酒樓就話佢哋因為個措施咧，收入大減75%啦。咁換言之，係唔可以係推斷咧，就係啲旅行社其實去土瓜灣咧，就揀咗去商店，就唔揀去食肆啊。咁可唔可以講下，其實係咪有咁嘅情況，同埋點解咧？ 哦，係咪咁嘅情況？其實喺啱啱通关嘅时候咧，其实有个小行春啦，咁就其实好多香港人都一样啦，开关，几年都冇出过去啦，咁啊蜂拥上去，好似香港一样啦，咁啊好多国内嘅游客咁嚟到香港啦，咁当时咧，因为食肆咧，都未开翻嘅时候咧，就好搵唔到地方食饭，因为有嘅都好贵，咁啊，所以当时咪有啲哇，话喺街上边食两餸饭啊，啲咁嘅。发生啦，咁啊，啲旅行社嘅老板就揾咗即系雇员啦，嗰、那个老细啊，开翻间餐厅啦，等我哋有地方食饭啦，咁啊，好多人要求之下，咁啊开翻啦，咁啊，因为啱啱开嘅时候咧，人就比较多，反正其实都系午餐时间啦，咁啊，对有啲市民觉得会有啲滋扰，咁当时旅监局咧就發出啲指引噶啦，咁啊，其實餐廳都去盡量配合噶啦，即係譬如我哋要訂餐啊，要食幾耐啊咁樣。咁後尾可能個社會反應比較大啦，咁啊，而家陸續有啲餐廳就開咗嘅時候咧，咁就有啲嘅指引就話，如果你去辦一啲嘅綠色旅遊啊。或者是一啲叫古蹟游啊，咁如果你喺土瓜灣食飯咧，就唔俾 cam 嘅，咁啊，所以變咗好多老闆就唔揀去土瓜灣嗰度食飯咯。咁啊，啱啱都有啲指引就話，如果你去土瓜灣區、紅磡區去shopping 嘅時候，咁你就唔可以喺土瓜灣食飯。咁啊。老闆其實老闆之前都有打個電話俾我嘅，問咁我就即係覺得有啲玩針對咯，佢又覺得咁就同埋即係好多老闆，即係旅行社嘅老闆都會驚，即係 cap 唔到錢啊，或者係一啲嘅問題，所以都冇喺嗰邊食咯，所以話。減75%，我係相信嘅。 咁所以個狀況係咪就係旅遊業都真係繼續喺九龍城區，即係講緊土瓜灣、紅磡去到嗰啲商店嗰度俾啲團友買嘢，但係咧食飯咧就去其他區度食啦，係咪真係咁樣啊？ 都有嘅。 個考慮係咩咧？個點解會咁樣做咧？ 其實點講咧？即係如果喺個導遊嘅立場嚟講，梗係。麻煩啲咯，我如果喺嗰區行 shopping 嘅，喺附近食就最好噶啦。咁而家變咗係有啲不便嘅，就可能去咗其他區去，可能去咗尖沙咀啊，或者係去郵輪碼頭啊嗰啲地方有啲新開嘅餐廳。但係嚟緊而家你話唔俾喺嗰度食嘅時候，其實如果當你去到可能12月啦過年嘅時候。其他地方都會一樣會排隊嘅啫。 我意思係，即係究竟點解啲旅行團繼續帶啲團友去九龍城區嗰度嘅註冊商店度買嘢咧？係咪因為嗰個啲商鋪可能係比較特別，或者係即係繼續同有旅行社一個好好嘅合作關係，咁所以就繼續去嗰個買嘢食飯就去第二區啦？係咪咁樣咧？ 係啊。 OK， 葉志偉啊，即係以你觀察咧，有冇啲旅行團咧就？我唔嚟土瓜灣或者九龍城，即係九龍城區依度買嘢，純粹係帶啲團友嚟依度食嘢嘅啫，因為如果佢買咗嘢，就唔可以喺度食噶啦嘛。咁如果佢喺度食，唯一就話佢唔喺度買嘅啫。咁有冇啲即係話佢買嘢就一定喺地區買先得啦？ 咁有冇啲旅行團咧就即係去喺地區誒買嘢嗰啲遊客，但係咧就專程咧帶佢嚟呢度純粹係食嘅啫。咁你觀察呢個情況多唔多嘅？ 唔多嘅呢度都，唔多嘅，因為譬如我係一個一個本地遊，譬如本地遊嘅時候，咁就會係就翻去景點附近地方食飯咯，就唔話專登走過嚟呢邊喺個市區嘅食飯咯。 其實 可能我而家今次去沙頭角嘅，咁我第一站可能喺大埔，跟住喺當然喺粉嶺啊、元朗咁樣食飯噶啦，上水食飯嘅就唔會話專登出翻嚟。出翻嚟去土瓜湾啊嗰度食噶啦，所以就会选择性咯，即系分咗啲一啲嘅客人出去咯。 咁会唔会即系可以咁样推论咧？就话咧，今次政策咧，对嗰啲商铺即系零售店咧影响就不大，因为佢系咪都会嚟买嘢啦？咁但系咧就对食肆咧就影响就会大好多啦。 系啊，可以咁讲啊。 其实土瓜湾红磡嗰啲商店有咩咁特别，有咩咁好，令到即系大家会继续去到即系带啲团友去到购物咧？ 这个就要问翻商铺嘅老细啦。咁因为传统我哋都喺嗰边比较集中啦，应该咁讲啦。 OK， 好啦，咁不如都讲下去。 争取都有嘅，咁即系最主要系睇嗰度嘅。區唔會咁阻人哋咯，應該咁講好啦。 OK， 咁不如講下去其他區食飯嘅經驗啦。頭先你講到話，即係去完土瓜灣買嘢，可以去郵輪碼頭嗰度食飯啦，或者即係其他地區啊。咁個經驗同喺土瓜灣食翻飯有咩唔同咧？ 其實就點講咧？係方唔方便嘅問題啫。即係變咗我上車可能係去尖沙咀嘅某個地方食嘅，咁可能又要開多半個鐘頭車咁樣啦，因為市區始終都係塞車㗎啦，同埋啲路有啲係比較窄啲嘅路係比較難停車囉變咗。 咁即係你覺得呢個措施對旅遊業界嚟講係點？會唔會都希望可以即係再調整返呢個措施呢？ 再調整返啦，其實喺一個導遊嘅立場，梗係去最方便最近嘅地方食飯係最好㗎啦。 OK， 好啊。 但係如果你政策上面嘅，我哋都會盡量配合嘅。 好， 即係你覺得 好 唔好打擾土瓜灣嘅市民嘅，咁其實十幾年前都已經係咁，即係佢未搬入嚟住之前都係咁嘅。其實咁你依家可能附近啲樓變咗豪宅啦，咁啲人就高級咗啦，咁就逼住嗰啲餐廳唔再營業嘅啫。 OK， 好啊，唔該曬葉志偉，多謝你先啦。叶志伟咧就系香港旅游从业员联会嘅主席嚟嘅，我哋电话1872311，欢迎听众打嚟发表你嘅意见。电话旁边有位林先生喺度，林生你好， 系大家好， 系请讲。 咁咧，我喺土瓜湾红磡区做嘢都做咗十几廿年， 系 咁啊，对啲游客咧就有啲又爱又恨。爱嘅就系佢嚟香港使钱啊，帮香港繁荣经济，但系恨嘅话咧就真系好得人惊。真係，其實大家心照。頭先你哋有個主持都問啦，土瓜灣紅磡有咩好睇啫？嗰個根本就唔係遊客區，全部都係工業區、住宅區，根本就無端端開咗嗰啲所謂名廠嘅錶店朱古力店咁嗰啲老闆呢又係啲酒樓老闆嚟啦，根本就一條龍。你哋有曾經有行家都去 check 過呢樣嘢啦，但係好似而家講下講下，又好似冇件事咁咯喎。其實做得啱嘅政府呢次。因为真系好扰民，我喺度打工都咁凄凉啊，喺度住嗰啲人仲惨。有一次我记得有个巴士司机咧喺土瓜喺九龙城码头嗰度啦，一落车就咪孖擦喺度闹啊，闹咩啊？个啲旅游巴士塞住，佢连去厕所都冇时间去，就嗱嗱声要揸第二班车啊！你话几引起民愤，系咪？政府做得啱嘅呢次，我讲系咁多。 明嘅，好啊，多谢晒阿林先生吓，咁咁啊，有阿林先生就都举出一啲嘅例子啦，即系讲紧系人多车多啦，咁所以咧就今次咧就系佢认为旅监局嘅措施合理，咁大家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Zhang Guoxiu again. 今日咧，我哋再睇多几个，虽然串字咧系有 S 字母嘅，但系我哋咧要读成为 Z 嘅字。上次我哋讲咗 visit 啦、easy 啦、busy 啦呢三个字，仲有一啲字咧，我哋 Z 嘅，就系譬如 lose， lose to lose something。I'm losing my voice, for example.I'm losing my voice， 我就嚟一失声啦。I'm losing my voice。咁呢个咧系读 Z 嘅，但系咧如果我讲一啲嘢好松好紧嗰个好松咧，我哋咧如果系 adjective 咧 ，loose 咧，我哋系读 S 嘅 ，loose。但系当我哋唔见咗一啲嘢 verb 嘅时候咧 ，lose 咧系 Z 嚟嘅。OK， 另外咧原因呢个字 reason 咧 ，reason。虽然中间是 S， 我都是读 Z 音的 reason。另外有个字很相似的四季季节 season，S-E-A-S-O-N， 亦都是读 Z 音的 season，reason。好，大家记住留意自己查字典啦。OK， 几时读 S， 几时读 Z， 见到个音标写住 Z 咧，就是读 Z 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我是电信公司 创意组的 教授， 我是播报 员， 香港电台介绍你识。 今日请来的是， 我是电视部的编导中科，负责医学综艺节目《依家搞边科》。我哋嘅监制要求嘅节目系够综艺、有笑位、不失资讯性。咁所以每集由度主题、情景剧、揾嘉宾，我哋都扭尽心思。当中自觉最大挑战就系度艺人嘅档期。试过有艺人咧喺录影前嘅一日话唔舒服，咁我哋临时要再揾嘉宾，结果当然录影系顺利完成到，又过咗一关啦。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就討論緊咧，喺土瓜灣有一間專做入境團團餐嘅酒樓咧，就係結業啦，就話受到咧旅監局嘅措施影響啊。咁啊，潘永祥咁都明白咧，就係旅客增多咧，令到土瓜灣區咧，頭先都有聽眾講啦，咁嗰個社區係擠迫啦，人多車多啦，咁都明白咧係需要有一啲嘅措施嘅。咁但係呢個措施，又是点呢？是不是真的令到有些食肆会受害呢？那这个可以大家讨论一下的。我们现在不如都请来一位立法会议员跟我们讨论一下。有江玉宽议员在这里。江玉宽你好。 江玉宽你好。 你好。 你又怎么看这次是不是个旅监局的措施令到这间酒楼执笠呢？ 好啊。其实呢我自己就比较，我不是关心个别的酒楼。其实我是有些关心那个行政措施。究竟制定的时候是不是符合了那个法例的要求，又或者譬如 是不是合理，或者程序上面是不是已经做足了所有功夫。反而我自己觉得呢，我的关注点是这样的。 什么意思呢？ 好啊，其实我有看过有关那个行政措施啦，就是其实有关那个行政措施就是要求如果那些旅行团呢安排在那个区内即是去买购物的话呢，就不能够在同区里面用线。那我自己就看到呢，其实有关的其实措施呢是根据旅游业条例第634章去到制定的。因为在当中呢，在个条例里面呢，其实是赋予了旅监局呢是可以制定一些措施，是令到他们是可以在譬如当他们是行使他们职能上面有需要的时候，是要有呢啲咁嘅行政措施可以定立嘅。咁但係我而家就有啲担心呢，就係话如果一个地区譬如而家係土瓜湾，当然我都好关心土瓜湾譬如初头带嚟嘅一啲譬如交通或者游客方面带嚟嘅一啲问题。但係我哋要諗喎，今日係土瓜湾呢一区係咪？咁如果喺第二区譬如喺尖沙咀， 咁究竟旅監局去到定立呢啲行政措施出嚟嘅時候，其實佢用咩準則嘅呢？因為我有啲擔心就係而家唔單止係規管緊嗰啲商店，而家係規管緊我哋本地人譬如做生意嘅自由。咁我就好希望呢，其實旅監局喺佢譬如定立呢一啲措施嘅時候，唔好話係土瓜灣又好，尖沙咀又好，旺角都好，我想問係咪有一啲嘅指引嘅呢？應該 嗱，根據旅監局回覆我哋查詢嘅時候個講法，就係話咧，咁係有鑑於九龍城區早前嘅旅行團旅客聚集嘅情況，同埋即係當區居民嘅關注，就有呢個措施啦。咁希望咧就係避免太多旅客聚集於社區，去到平衡翻旅遊同埋公眾嘅利益嚇咁樣。 嗱，咁我覺得好多樣嘢嗱都可以做嘅。咁嗱，我唔係話其實我同意頭先嗰位即係打電話上嚟嗰位聽眾，佢有講係啦，可其實土瓜灣有啲咩好行咧？可咁當然要明白嘅，即係其實我哋要平衡街坊咧，即係多住嘅居民嘅利益同埋我哋嘅即係旅遊業嘅生態。但係我有時就喺度諗，當然啦。其实长远嚟计，我哋梗系要睇下我哋香港系想做啲边啲嘅旅游业啦，系咪？边啲旅游业其实最帮香港，其实系最有利咧吓。长远系咁嘅，但系短期大家都知道，而家啱啱开翻系咪啊？呢几个月咧，确实系对旅游业咧，亦都有一个好大嘅帮助。咁究竟旅监局系咪可以用其他嘅措施咧？譬如，我哋系咪可以多啲喺嗰方面做一啲旅游嘅斗策？又或者在旅游团的数量是否可以做一些限制呢？那我最近都有，其实我昨天都有落完土瓜湾的，我又在那几个街那里呢，我有行过的。那其实可能现在他这个措施呢生效了之后呢，其实已经差不多都可以这样说，我昨天是六点零钟去到的，其实那街都很静的了。其实可以这样说，都没什么游客，可能打完风了刚刚。咁我就好希望旅监局其实系唔系应该要同业界多啲沟通先。其实我咧嗱，觉得唔单止系对酒楼系有影响嘅，对商店都有影响。嗱，我而家并不是系针对土瓜湾区，我反而就系好担心咧。如果有市民去投诉，当然个投诉系成立嘅，之前吓唔系话唔成立。咁去到乜嘢嘅阶段？先用呢啲我哋叫做咁严厉嘅措施咧。 高玉宽啊，即系其实即系我相信咧，每一个市民或者都认同嘅，即系话即系造成滋扰嘅时候，政府啊或者系一啲旅监局都要做啲嘢出嚟。咁问题就而家大家关注就系呢一个措施系咪最好咧，或者系咪都系恰当咧咁样？嗱，比如你话即系去食完食肆咁，即系买完嘢咁样，我哋大家都去过旅行啦咁样。咁如果你喺隔篱可以食嘢嘅，咁嗱，除咗话嗰个团友即系方便啲啦，其实对整体嗰个环保啊、交通啊、整个地区或者隔篱嗰啲区都有帮助，因为你明明去行过隔篱就已经食嘢就得啦。你而家唔係又要嗰個旅遊巴士機走嚟接佢哋，咁上車嗰時候要一段時間啦，喺條道路裏面又要擾攘一段時間啦，跟住又要駛過去，可能唔知咩區啦，或者係油尖旺區或者第二啲區，咁啊旅遊巴又要駛嘅，咁都要即係喺環保啊、燃油嗰度消耗啊，同埋又會製造第二區嘅一啲交通阻塞啦。佢明明唔需要開車噶嘛。咁如果你話其實會唔會即係其實你咁樣做，只不過將一啲人流或者一啲車輛由一區拱咗第二區，即係話整體嚟講對整體嘅資源咧，其實冇幫助，反而做一啲行政措施，好似頭先你所講啦，譬如啲斗察隊啊，或者係一啲食嘅時間嘅安排啊，或者會唔會即係預約啊？而呢啲咁樣就唔係話要人哋買完嘢就要趕咗去地區嗰度去食嘢，咁而令到咧即係無端端又要有啲旅遊巴要安排接送咁樣啦嚇。 係，你講得好啱。咁你諗下，譬如如果萬一啫，如果嗰啲旅行團佢係住喺九龍城區嘅咧，咁唔通你叫佢去買完嘢係咪？搭車去第二區，咁咩為之第二區？香港有幾大咧？香港一區同一區之間都冇乜分間喎，其實。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咧，你問我咧，即係好叫做好機械式嘅。 系啊， 有人投诉啦，啊，我唔去谂其他嘢，我斩脚趾避沙虫咯，咁啊买完嘢就去第二区度食嘢。其实香港你咁样，好似你话斋，咪制造交通嘅问题咯。其实， 仲有半分钟， 好多挤塞嘅问题。 半分钟时间到咧，都想问啊，如果有餐厅觉得自己因为呢个措施、呢个政策咧，而系佢嘅生意系受到影响嘅时候，佢有咩可以做到咧？你觉得？ 佢有機會可以去申訴專員度投訴㗎，即係如果佢哋認為，譬如喺嗰個執行上面，譬如喺個成個制定呢個政策裏面嘅時候，個程序啊，或者有唔公道嘅時候，佢可以去申訴專員度投訴啦。當然，即係簡單啲嘅就。 咁但係就係、是、即係本身個政策原意就係想去到疏導啲人流啦。咁如果係引嚟呢啲咁樣嘅投訴嘅時候呢，咁就可能嗰個爭拗呢就係會嘅即係延續落去啦。好啦，咁你或者傾到呢度先啦，多謝你下江岳峰議員。多謝你。江岳峰呢就係立法會議員嚟㗎。咁我哋呢一節嘅時間都傾到呢度先，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考明街慢线嘅坏车已经离场，暂时咧消散中嘅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呢一宗坏车咧亦都影响到伟业街支路上去观塘绕道嘅交通啦，龙尾系排到去茶果岭乡公所。另外，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同埋美清路交界回旋处嘅意外就仲未清理好噶，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分域街，西行过海嘅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时间系挨晚嘅6:41，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咁啊，潘永祥啊，你刚才就讨论咗咧。咁就係旅監局咧，喺五月嘅時候咧，就係有一啲嘅新嘅措施啦。咁希望咧，去到加強去到管理咧，喺土瓜灣區嘅旅客人流嘅。咁啊，就令到咧有啲嘅酒樓咧，就係最近結業啦，就認為係同呢個措施有關係嘅。大家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有位聽眾陳先生喺度，陳生你好。 陳生你好。 係，請講啊。 你好，主持。咁咧，因為咧，我就覺得咧，即係。旅游是香港最重要的，即是复苏的动力来的。因为我们反观就是说旅游那土瓜湾区和食肆和商店呢，我们看回个历史，香港的特质就是说地窄车多人多。那它本身由以往土瓜湾一些的工厂大厦改变成一些商铺。那如果住那些酒楼那些东西呢，都是这个呢是本身服务返佢本身嘅居民嘅。佢只不过一个机会就係点呢，就係话凝聚到一啲旅客嘅集中地。咁其实可唔可以居民同埋各方面呢一个调整，令到呢就是、人多就是、一定係旺嘅地方嚟嘅。咁呢觉得嚟讲，最主要香港呢最主要就係一个经济复苏咗先。咁同埋呢最主要一样嘢就係话令到呢带动一个地方旺返先。令到附近嘅商铺嘅各方面呢都可以有生意做，唔会咁多吉铺。 但係头先即係都有听众呢都讲到话啊，因为好多旅游巴啦，咁有啲居民呢可能连褪车都褪唔到啊，又或者令到个区呢真係好挤逼啊，咁都令到呢係啲居民出入係不便啊。咁呢啲你又觉得有咩方法可以处理到呢？ 其实根本上2003年自由行开放了之后，很多国内的人权来香港，那这个现象是不是第一天发生的？那20年都是这样过，那最主要一样东西就是香港最重要就是说一个复苏了先，令很多人的工作有工作。至于那个就说交通的方面是不推的，那就可以有关部门大家帮我手。 OK， 好，多谢陈先生的意见。 大家同唔同意呢？即係陳生就話，即係有旅遊業嘅復甦，有旅客返嚟唔係應該開心嘅咩？即係唔係應該讓經濟係有起色先嘅咩？咁樣。咁但係就真係經常都見到傳媒嘅報道，就話真係嗰個旅客逼爆嘅情況呢係嚴重嘅，即係旅頭先亦都有聽眾講咗些相關嘅情況啦。咁所以呢就係、是、即係雖然係明白嘅，即係大家都希望疫情之後呢遊客可以返嚟，咁但係係咪有啲嘢可以有啲平衡呢？ 係呀，呢個明白嘅，即係因為整體經濟得益呢就係、是、全港市民得益嘅。咁但係呢就如果係有啲滋擾呢，就可能係某一個地區嘅影響，咁所以變咗好多時就即係一般市民都覺得啊，應該係即係復興經濟先啦。但係對當地嘅居民可能又覺得，咦？咁我個即係就滋擾係咪應該要解決咧？咁樣嚇，咁即係希望政府或者即係有關嘅部門可以協調到啦，即係唔使話即係滋擾到即係當地居民之餘，或者減輕個滋擾之餘咧，又可以振興到經濟啦咁樣嚇。 咁當然啦，即係究竟我哋剛才都提到嘅旅監局咧，五月推出嘅即係要求嗰啲如果旅行團去咗九龍城區，去到安排係當地嘅註冊商店去到購物嘅時候咧，就唔可以同一日喺土瓜灣區嗰度用膳咧。咁呢個都引起啲爭議嘅。咁呢個就後話啦嚇。好啦，或者我哋都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傾傾其他題目啦。 正拎一點，健康多一點。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四有普通科专科医生介绍长者常见疾病和检查方法。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今年是香港古乐节20周年，中乐团代表会介绍中国古乐的起源和一连串精彩活动， 还会带大家看看香港第一间无人驾驶便利店。 今个夏天还有国际综艺合家欢，为带小朋友创造一个缤纷暑假。 非凡香港星期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傍晚嘅6:47啦，自由风，自由风呢个时间咧，想倾下，潘永祥啊，星期一咧，咁就系台风泰里吹袭啦，咁当日咧就系香港嘅股市咧就系全日休市嘅，咁啊，咁可能都有啲行业咧，因为系即系台风吹袭嘅关系咧，咁系结果都系要休息啦，咁但系咧就系引起一啲讨论啦，咁就包括咧内地都有啲嘅网民咧讨论，因为而家好多一啲嘅内地同埋香港嘅一啲投资互通嘅一啲互联互通嘅一啲市场啦，咁所以都有啲内地网民就讨论到啊，点解香港嘅股市系会因为一啲恶劣嘅天气而休市咧？内地系冇啲咁嘅情况嘅。 系啊，讲呢个话题咧，咁啱咧，我星期五咧就入咗张支票啊，咁一般嚟讲就到星期一下昼先用到笔钱啦，咁样。啊，咁但係好得意喎！我到星期一，雖然整日咧都係暴風球，去到4点钟先至掛，咁但係咧到3点几咧，嗰筆錢又用到咯。咁我諗下，一般嚟講係咪即係嗰日朝頭早係都會做啲嘢嘅咧？即係由先我攞錢咧，但係又唔係喎。咁引申到呢個話題，咁係咪即係其實係咪即係而家嗰個即係證券好多時都係上網買賣？咁即係如果係真係有台風咧，係咪都仍然可以繼續嘅咧？咁樣嚇。 嗯，咁尤其是即係今時今日啦，以而家嘅科技嘅發展水平啦，以至到咧就係我哋經過咗3年嘅疫情啦嚇。咁、其實都當時咧都有唔少嘅一啲證券買賣咧係透過電子平台啊、網上咁去進行啦。今時今日，如果再次出現一啲台風啊、黑雨等等嘅惡劣天氣嘅時候，係咪可以有一啲方法可以令佢係繼續係可以復市啊，唔會休市出現呢？嗱，一啲嘅報章有啲傳媒都統計過啦。嗱，過去嗰10年期間咧，因為惡劣天氣咧，令到本地股市停半日或者全日嘅次數咧， 最少都14次嚇，即係剛剛加埋即係剛剛星期一嗰次，應該都15次噶啦。咁而咧就其實現任嘅港交所行政總裁咧嚇歐冠星咧，咁喺2021年上任嘅時候咧，咁都提到話啊，有不如研究一下咧喺惡劣天氣之下維持開市嘅可能性啊。以至於咧今年年初咧，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咧喺發表預算案嘅時候都提到話啊，港交所咧都會探討一系列嘅優化交易機制嘅建議，包括咧就係喺惡劣嘅天氣之下繼續運作嘅安排。咁但係而家話探討啦，咁但係仍然都未有一個咧就係具體嘅方案出嚟諮詢各界嘅。咁究竟有啲乜嘢嘅困難喺當中咧？ 係咯，即係我哋一般以為啊，即係而家買股票啊都係上網嘅啦咁樣，咁就點解會即係而家即係咁係資訊科技嘅世界，咁又做唔到咧咁樣？咁同埋回顧。有好多地區都得嘅喎，包括我哋內地啦，都係可以即係喺暴風球啊，或者係天氣惡劣嘅情況之下，都仍然可以有正常嘅交易嘅喎。咁究竟即係香港點解唔得咧？同埋有啲咩可以借鑑其他地區，可以令到我哋仍然可以即係喺聽日我哋嘅情況之下，都仍然有一個證券嘅交易嘅咧？ 嗱，我哋電話係1872311，咁啊，唔知聽眾有冇啲股民喺度啦嚇？咁大家點樣睇我哋喺打風落大雨嘅時候需要停市呢個嘅情況咧？大家覺得有冇咩問題咧？或者咧係有啲乜嘢方法咧可以維持到股市係繼續開市嘅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呢個時間咧就係潘永祥，我哋請嚟一啲嘅券商代表啦。電話旁邊咧有香港證券及期貨專業總會會長陳志華先生啊，陳生你好。 係陳志華你好。 係你好你好兩位好。 咁對於政府同埋港交所話研究緊啦嚇，就喺惡劣天氣之下咧繼續開市，你自己嘅睇法係點啊？ 嗱，睇法咧一件事都分變啦。咁啊，對於啲經紀啊或者老闆嚟講，當然係支持啦。但係對於受薪嘅員工一定反對，因為你開市唔係話大家諗住我攞個 app 去篤下篤下咁嗰樣，其實要攞住張卡翻去因為保安程序咧要翻去開咗部電腦俾你哋去交易嘅。仲有啲應急嘅措施嗰陣時咧，一定有人喺度嘅喎。咁呢啲點計咧？同埋你嗰啲嗱，對於股民嚟講，咁啊咁啱得咁巧，如果嗰日係出現啲大跌市要 call 孖展嘅，咁啊佢哋又去唔到銀行，咁啊點計咧？其實就呢樣嘢，我哋都坦白講句，做少一日半日生意唔係話咁緊要。如果你哋啲投資者，你哋知道香港股市係有呢邊風險嘅，香港亦都有適當嘅衍生工具俾你哋去對沖呢件事嘅，都要體諒下，即係做受薪員工嗰面嘅苦況啦。 我想問呢度問多少少清楚先。頭先咧，你話係需要有人手咧，去到交易所嗰度插卡咧，去到做一啲嘅工序。究竟個工序係乜嘢嚟嘅咧？即係究竟係咪呢啲嘢可唔可以喺網上電子平台去到處理嘅咧？ 嗱，因為通常嚟講唔係話用互聯網去做呢啲嘢噶嘛，係用內聯網噶嘛，唔會話我就咁開放咗網絡，喂，隨便啊，豬啊狗一個黑客咁啊攻擊到呢個交易系統，咁啊所以咧其實好多都要攞住張卡翻去入落部機度，嗱咁啊話將來啦就喺交收系統嗰度會用啲QR code 可以大家掃入去又唔使入卡啦，但係你到交易嗰度。是另外一個問題的、他們呢我覺得真的很坦白講句口講就容易，但是你比較其他市場是香港零零舍舍的風是特別厲害，亦都死過不少人的，這一樣東西希望、真的在人權那裡要看一看，不是說、在內地沒有可以召開市，喂在內地在上海那些風沒有那麼緊要的，是因為香港靠近條尺度，所以勁啲嘅啲風咁啊！ 陳志華，我想問一問咧，嗱，即係我哋香港有好多行業咧，咁佢有啲叫封間嘅，意思即係話咧，原本佢唔使翻工嘅，咁但係去到打風嘅時候咧，佢就會提早嘅，即係譬如話天文台，咁佢就話啊，就快暴風球啦，佢就唔係話暴風球先翻嘅，如果咁嘅時候就真係幾危險嘅，因為道路上有啲即係不明朗嘅情況咁啊，咁佢就會預早嘅。 即係因為有個風間嘅緣故咁樣。咁我想問咧，即係喺我哋香港得唔得咧？即係話咧，如果譬如話天文台話仲有六個鐘頭，咁就會掛八風球啦。咁我哋就提早咧有一班人，佢係專係負責呢啲咁嘅任務嘅，咁啊就預早。就去到即係處理頭先你所講問題，咁即係而家好多行業都係咧，即係包括比如話一啲管理一啲樹木啊，或者屋邨管理啊咁樣，佢都會即係預早嘅，即係唔係打風佢先翻去，就預早翻去。咁比如嗰個風險啊，即係交通上咧嘅即係帶嚟嘅風險又會降低好多咧。 嗱，我自己咁睇啦，咁啊好簡單，你而家你話有風間喎，但係我哋個市。即係我哋呢個行業一直以嚟係唔需要翻呢件事嘅，同埋我都想問一件事，嗰、那個網絡如果斷咗嘅，你仲開緊市啊？咁呢條數係點解先？呢啲真係應急問題嘅喎、交易所嗰度你搞唔搞得掂先？你搞得掂樣樣嘢都屋企可以做到，不過我哋啲夥計唔會攞自己架餐嘅，一定係要老細出嘅，睇下老細又自己。肯唔肯投資多啲錢落嚟啦？ 咁陳志華，你即係其他地區咧或者國家咧，都係即係我哋天氣嘅情況之下，都可以仍然有股票運作噶嘛？咁就你所知，佢哋其實即係嗰個困難係點樣解決嘅咧？ 嗱，因為喺外國咁多個市場係香港打風打到會死人嘅，你其他倫敦啊或者紐約，你有幾可會聽到有呢啲颱風出現嘅？就算喺上海同一個風打到上去都冇曬力嘅喎，係香港特別犀利嘅喎啲風。咁呢度你點計先？有冇比較過呢啲颱風嘅威力先？香港一直以嚟大家呢幾十年嘅歷史都死唔少人嘅喎。 咁但係即係陳志華頭先所講嘅技術問題，有冇可能隨住科技嘅發展而解決嘅咧？即係譬如而家之前啦，疫情期間好多人係在家工作啦，咁其實佢哋都涉及一啲公司嘅內聯網係需要處理，但佢哋都可以有一啲嘅自己遙距嘅登入嘅一啲方法，去令到佢哋咧可以處理到一啲公司內聯網嘅工作嘅咁。咁其實同樣道理，即係正如頭先都講啦，即係外國都係可以喺惡劣天氣之下繼續去到開市啦。即係係咪技術上係解決唔到呢個插卡嘅問題？ 一来插卡是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刚才你所说的防控，你那个网络去接驳你要经过公司的系统再入到去联交所的系统，其实是很多都感受到是有时差问题的，是这个时差不是说可能半秒都唔係噶，有時一秒兩秒，大家又唔同玩法噶。 明白。咁但係咧，就香港係國際金融中心嚟噶嘛。咁其實即係當我哋出現咗惡劣天氣要停市嘅時候，個影響可能係比呢啲嘅少少嘅時差個更加大噶。即係可能有啲投資者佢哋嗰啲嘅即係外圍嘅市況啊，或者佢哋嘅倉位大上大落啊，嗰個損失都可大可小噶。咁呢方面又點樣平衡？ 好似我頭先所講，你係咪會有衍生工具會做對沖咧？你入得嚟香港市場，你一早知道有打風冇得交易嘅風險喎。咁你做得一個咁大嘅基金經理，你係一早有人去盤算呢個風險方面喎。 OK， 好啦，咁不如都又問一下啦，即係如果真係要你哋需要有人手嚇去到處理翻即係惡劣天氣之下嘅工作嘅時候。人手方面是什么问题呢？我都见了一些券商都担心他们的人手未必处理到。 这个很坦白说一定是问题的啦。我都很相信如果你夹硬来开始，那伙计都不会回工。这个真的。没人会跟你搏命的这个世界。因为我都好像我以前在两间电视台说，你提出来的人你可不可以打风的时候一起回工，你自己感受一下。这个打风的威力，不要叫司机，要自己跟我们一起去搭公共交通工具翻工。好啦，近期都说有个暑热警告，热啲都叫啲工友休息。为什么打风咁危险就叫我们业界去翻工啊？这个是本末倒置的事嚟噶。 Okay. 是不是做少一日半日是不是不得先？ 另一個問題咧，就係即係啲傳媒都係引述一啲消息講啦，而家考慮緊嘅方案去幫到小型券商嘅咧，就係話可以俾佢哋咧去延遲結算同埋交收，就即係維持開市，咁但係就俾佢哋咧就延遲結算同交收，呢啲係咪可以考慮嘅方案 咧？呢個都事實上可以考慮嘅，但係即係佢哋實際上點樣拍心口話可以 做現錢交收嘅話，呢樣就係交易所自己問題啦。 嗯 ，OK， 好啊，多謝曬陳志華先生，多謝你。 好，好，多謝。 陳志華先生咧就係香港證券及期貨專業總會嘅會長嚟噶，咁大家點睇咧嚇？咁啊睇嚟就有即係證券業界嘅人士就都幾反對，即係惡劣天氣之下繼續開市嘅。咁但係當然咧，睇翻傳媒報道咧，都有一啲嘅券商係贊成呢件事嘅嚇，咁都考慮到係頭先都講啦嚇，可能係香港嘅金融中心地位啦嚇，以至到咧其實而家嘅科技都可以維持到開市啦等等嚇。 係啊，因為雖然話有啲情況係對沖啦，但畢竟咧，即係天氣嘅變化係好突然嘅陣時，即係唔係話你隨便咧就可以話啊，我有個風嚟啦，我可以對沖啦。咁有陣時候調翻轉話，話嚟突然間佢又唔嚟都得嘅喎。 請大家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講下你嘅意見啦。 言不自由，其他本色。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时间嚟到晚上嘅7:09啦，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咁我哋嘅热线电话咧就系1872311，重复系1872311。各位听众如果有意见嘅话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咧发表下你嘅意见嘅。潘永祥啊，呢个时间要讲一讲咧一宗嘅悲剧啦吓，咁就系讲紧咧。2020年5月咧，有一名嘅58岁嘅男子咧就墮樓身亡。咁其實佢之前咧就喺4月嘅時候咧就入住過葵涌醫院嘅。咁佢咧就係患有抑鬱症啦，咁兼且咧亦都係有一啲嘅失眠啦，同埋咧係自殘嘅一啲狀況啊記錄咁樣。咁咧就係佢住咗院咧2個星期之後咧就出院。咁但係咧之後第二日咧就喺住所嗰度咧就墮樓身亡。死因庭咧就住呢件事件咧就早前召开咗聆讯啦，咁而咧寻日咧死因裁判官就引导陪审团咧去到作出一个嘅裁决啦，咁陪审团咧就一次裁定咧事主喺精神紊乱之下咧系杀死自己，并且咧就作出一啲嘅建议啦吓，咁但系咧就死者家属咧就认为咧今次嘅死因庭嘅言讯咧就有好多嘢咧都系未有系做得好建议系有所不足。譬如话咧，有关于喺成个嘅入院嘅过程之中，手语翻译嘅问题咧，佢哋认为系一个漏洞嚟嘅。咁因为咧系其实喺成个过程之中咧，咁初时咧就系医生咧就判断佢咧就系一个中度嘅一个危险啦吓，中度嘅危险啦。咁但系咧，其实咧就系事主嘅家属咧都讲翻话，其实事主咧因为喺冇呢个手语传译底下啦，咁而咧就系只系靠文字嘅沟通啦。咁而咧事主咧都系。个文字嘅能力咧系有限啊，咁所以咧就佢连一啲譬如话系幻觉啊吓，有冇幻觉啊呢样嘢咧，佢都未必识得答啊，咁所以咧就变咗咧喺个诊断过程之中咧系未有足够嘅一个传译，导致咧可能沟通咧系有问题。 系啊，即系其实我都接触过好多即系精神有问题嘅学生啦，咁即系当然佢嘅程度有啲严重，有啲系轻微啲啦。咁的確確咧，即係有陣時咧，你同佢傾咧，係要都有啲困難嘅，同埋好多時都要好長時間同佢了解啊，咁先知道佢嗰個狀況係點啊。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遇著呢個人士佢係聾啊啞啊，咁同埋即係佢表達嘅時候咧係有困難咧，咁嘅時候的確確咧係我都覺得係唔係咁容易咧了解佢真正嗰個狀況係屬於嚴重啊，因為中度啊定係點嘅？咁所以變咗啲的確確，尤其是如果佢話冇即係一啲手語啊，即係人士可以幫佢咧，佢表達一啲尤其是精神上咧啲困難啲嘅名稱啊或者症狀嘅表述咧，咁的確確真係可能會係有一定嘅危險嘅。 今次个问题咧就在于呢位嘅病人咧，咁佢系有又系又聋又哑啦吓，兼且佢系患上抑郁症啦，咁所以嗰个沟通咧其实系唔容易嘅。咁但系仲要记住一个因素咧，就系佢入院嘅时候咧系2020年嘅4月啦，正正就系咧新冠疫情咧就系初段嘅阶段啦。咁当时就医院都好紧张啦，咁就未有系能够咧系及时去到经常啦吓，去到系揾。 傳譯員咧，手語傳譯員咧，去到作為醫生同埋病人之間嘅溝通橋梁啦。其實咧就醫院咧係有透過唔同嘅渠道啦，咁譬如係揾一啲嘅服務承辦商。同埋咧，就係一啲兼職嘅司法機構嘅傳譯員咧，就係為公立醫院同埋診所咧有需要嘅人士咧去安排手語傳譯嘅服務嘅，咁係有呢啲人嘅。咁但係咧喺死因言訊上面咧，咁見到咧就亦都有主診醫生啦，都提到話咧係因為就係事發嘅時候咧係一個嘅疫情初期啦，咁擔心咧傳譯員咧進入病房會交叉感染，咁所以咧就未必能夠咧頻繁咁去安排 咁的確呢個都理解嘅，咁但係如果比如你一啲普通嘅疾病咧，咁即係的確即係有陣時安排唔到即係手語傳譯員啊，咁或者即係可能嗰個即係嚴重性係會低啲，咁但係如果你話遇著佢又聾啞，兼教佢亦都係精神問題咧，咁我覺得就算唔係即時或者即係可能咧即係安排到即係手語嘅傳譯員啊，咁係咪即係喺事后嗰个照顾，即系譬如话了解佢嗰个状况啊、跟进啊，系咪可以都即系可以跟得切啲咧？咁样吓。 啊，喺呢位病人咧出院嘅时候咧，咁其实系都有手语传译员去到帮手嘅。咁啊，当时咧就根据咧就系手语传译员咧喺庭上面嘅作供啦，咁都讲到话咧系个病人咧就多次话表明系想系翻屋企啦。兼且咧就係話想攞翻自己啲嘢啊等等啦，咁但係咧就究竟嗰個時間係咪一個即係適合嘅時間去到俾呢位病人出院咧？尤其是即係頭先講啦，呢位病人係有抑鬱症啦，係有即係都幾嚴重嘅一啲，譬如失眠啊，或者係一啲有自殘傾向嘅情況啊。咁以至到家屬都講翻咧，咁其實佢喺離開咗醫院之後咧，都有一啲嘅即係譬如撞自己頭嗰個嘅狀況出現啦。咁最終咧，不幸嘅事情又發生啦，咁佢就墮樓身亡啦。咁其實嗰陣時，就算有手語傳譯員喺度嘅時候，又係咪一個真係適合嘅時間，或者係咪有一個充足嘅評估，係讓啦醫生係判斷係俾呢位病人可以出到院咧？ 咁呢個的確理解嘅，因為就算有啲人士咧，佢説話咧係冇問題嘅，佢表達即係表面上睇嘢都冇問題嘅。咁但係的確個咧，我哋都即係遇過好多情況咧，即係其實佢同醫生溝通嘅時候咧，佢未必係能夠清楚表達到佢自己個感受，又或者有啲情況，即係總原因咧，佢唔想完全清清楚楚咁樣將自己嘅感受表達出嚟嘅。咁即係因為好多時佢覺得，哎呀，如果我表達到話啊，我個情況係好嚴重嘅，咁佢就會醫生咧就會留住喺醫院啦，唔俾佢出去啦。咁有啲情況又真係好想翻屋企見屋企人。咁有陣時候就未必即係將自己個感受咧清楚咗話俾醫生聽嘅嚇。 嗱，今次嘅死因言訊咧，其實係陪審團咧，咁都有一啲嘅建議俾翻醫管局嘅。咁包括咧就係話建議咧就係所有病人入院嘅時候都需要咧提供最少一個嘅緊急聯絡人去做更新之用啦。咁而咧陪審團亦都建議咧喺處理呢啲嘅頭先講啦入院嘅時候嘅啲自殺評估嘅表格啦嚇。譬如呢啲嘅表格咧嘅風險評估裏面咧，表格係要增設一啲評估嘅時間，醫護咧係必須要填寫，咁亦都方便咧就係有時間咧就可以方便啲醫護咧去到跟進咧嗰位病人嘅個案啦。咁但係家屬咧就認為呢啲嘅建議係咪究竟到位咧嚇？因為今次咧都發現會唔會喺醫生去判斷病人嗰個嘅自殺風險嘅時候，都有一啲即係錯漏啊、不當嘅地方咧？究竟醫生嘅責任有冇喺度咧？咁而咧就醫管局咧都回覆傳媒嘅查詢啦，就話非常重視有關嘅個案啦，已經將咧就頭先講嗰兩項建議咧，就喺葵涌醫院2020年開始咧已經採取一系列嘅措施噶啦，咁包括咧就加強一啲特殊溝通需要嘅病人嘅支援啦，頭先講啦，病人評估表裡面加入咧係傳譯服務嘅選項啦，加強有同一啲有言語溝通困難嘅病人以書寫嘅方式溝通啊，加強培訓員工去到同呢啲病人溝通啦，加強宣傳傳譯服務等等啦，亦都話咧係會將呢啲嘅措施咧研究係推展去到其他嘅醫院，咁就去到避免咧係類似嘅事情發生啦。咁但係究竟即係呢啲嘅措施係咪足夠咧？而家呢啲嘅有溝通問題，即係講緊聾啞人士嘅問題， 佢哋喺醫院係咪得到即係足夠嘅支援咧？嚇，即係就算而家醫管局話去到加強呢啲嘅傳譯嘅服務啦，嚇，加強宣傳啦，加強即係病人嘅一啲認知度啦，一啲嘅資料可以容易啲去到接觸到啦，咁係咪有足夠嘅支援俾咗佢哋咧？嚇，嗱，不如都問下各位聽眾啦，我哋電話係18723111872311，咁唔知真係有冇聽眾咧嚇？咁佢哋係屋企裏面真係有一啲聾啞人士嚇，即或者係言語溝通有困難嘅人士，大家譬如去使用醫院嘅服務嘅時候，大家有冇遇過啲乜嘢嘅經歷咧？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噶。嗱，而家咧亦都係見到啦嚇，咁其實呢個問題咧，因為2020年發生啦嚇，咁啊早喺咧。2020年嘅六月咧，都已經喺立法會上面咧有議員去到問政府咧相關嘅問題噶啦。咁究竟頭先講啦，醫管局咧係透過服務供應商同埋咧兼職嘅法庭傳譯員係有呢啲手語傳譯員服務嘅。咁究竟有幾多個咧嚇？咁當時咧就係話截至到當年啦嚇，2020年嘅五月咧，呢啲嘅手語傳譯員咧係有16位。服务时间咧就系上昼8点咧去到夜晚10点啊，咁而咧我哋今日咧亦都系去向医管局去查询啦，咁就问究竟呢16个传译员呢个数字有冇改变咧？咁但系就未等得到咧就系呢个医管局嘅回复噶。嗱，我哋电话系1872311啊，咁欢迎大家咧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倾下呢个话题嘅。咁呢个时间咧，不如都请嚟一啲嘅听障人士关注组织同我哋倾下呢个问题啦吓。电话旁边有听障人士组织聋耳嘅创办人邵日赞啊，邵日赞你好， 邵日赞你好， 你好，系咪陆生啊？ 系陆宇光同埋潘永祥喺度。 我陆宇光，系你好，你好，你好 啊。系都想问一下，即系今次嘅事件啦，吓比较不幸嘅事件啦，你觉得最反映到最大嘅问题喺边度咧？ 其实咧，历来咧，我哋中心陪嗰啲聋人去睇医生啊，无论系專科啊，或者係一啲急症嘅睇醫生咧，都係即係法國醫院咧，好缺乏一個手語翻譯員去同佢一個溝通。呢個係一個其實好大嘅對聾人嚟講係好大嘅危機嚟嘅，其實。 阿邵生啊，我想問一下咧，即係嗱，即係專業嘅一啲手語專家咁啊，梗係最好啦。咁但係一般嚟講，呢啲聾啞嘅人士咧，佢都應該會有同屋企人住啦。咁其實呢啲一般嚟講，即係屋企人係咪多以幫到咧？因為照計佢應該同佢溝通嗰方面係應該都即係唔錯㗎咁樣。咁點解即係家長或者屋企人又幫唔到？但係通常你遇到啲問題係主要喺邊度咧？ 其實呢，如果有屋企人幫佢呢，當然係冇問題啦。就啱啱呢個墮樓死亡嗰、那個個死者呢，當時佢入院嗰陣時候呢，其實呢嗰、那個佢個親人呢想陪埋嗰個手語翻譯員一齊入去解釋佢個病情，同埋需要一啲醫院上有啲咩嘅協調啊，想話俾個佢嗰個親人知嘅。但係咧，因為話疫情問題咧，就拒絕咗佢嗰個親人同埋一齊入去，只有個手語翻譯員同佢入去。所以呢度咧就已經係，其實手語翻譯員就算好嘅手語翻譯員咧，因為香港手語冇統一咧，變咗佢同佢個溝通咧，有時就算佢係一個好資深嘅手語翻譯員，如果佢對呢個聾人係唔係太熟悉咧，都係冇咁暢順嘅。只有佢家人咧先至係最暢順嘅，因為而家香港手語又冇統一啊嘛。 嗱，頭先我哋都提到話，即係2020年嘅時候，有議員都問過香港有幾多呢啲喺醫院幫手嘅手語翻譯員啦。咁當時即係政府嘅答案就係16位啦，嚇。咁我哋今日都有再問過醫管局咧，嚇，咁就都係未有回覆我哋啦，嚇。咁究竟即係咪仲係16個咧，還是有冇多咗少咗咧？咁係未有回覆翻啦，咁。咁所以以你所知咧，其實即係當然啦，即係嗰陣時個頭先所講嘅事件咧，就喺疫情期間啦。咁但係即係就算而家都好啦嚇。咁係咪都真係容易請到呢啲手語傳譯員去到幫手咧？ 其實咧，喺社會服務聯會咧，社聯嗰、那個手語翻譯員單咧，都已經有幾十位噶啦。其實咧，就揾手語翻譯員去協助一啲聾人去睇醫生咧，都 唔係，即係如果肯主動揾嘅話咧，就都唔會困難嘅，唔會困難嘅。佢喺網上面都有幾十個噶啦，其實都可以做一啲嘅協作嘅。但係我唔明點解醫院咧係即係咁唔去揾呢啲社聯嘅手語翻譯員去幫手，佢會唔會係因為佢係固定咗邊個承辦商，咁所以係揾承辦商嗰啲咧？咁承辦商嗰度佢哋有幾多個翻譯員咧？嗰啲翻譯員嘅質素係點咧？會唔會係可以及時到供應咧？呢個係一個問題。 嗯，我当年咧，议员有度问咧，其实病人可唔可以自行安排家属或者朋友去提供手语传译服务咧？咁政府嘅答案系话系可以嘅。咁其实病人如果安排自己嘅传译员，系咪就解决到问题咧？ 嗱，其实咧，每度嘅医院咧，有一啲嘅回复都有啲唔同嘅。其实咧，有一啲有啲病人咧，佢去揾一啲相熟嘅聋人机构嘅手语翻译。同佢一齊去睇醫生咧，咁曾經咧有醫院咧，佢做一啲好資深嘅手語翻譯員咧，佢話唔能夠佢同佢翻譯，因為佢唔係名單上所列明嘅手語翻譯員，咁拒絕嘅。咁但係嗰個病人咧就一定要佢翻譯嘅，咁就所以咧呢個問題咧就已經係令到嗰個病人咧係無法即係去就診啦。啊，都曾經試過咁嘅。咁至於你話屋企人陪佢去好唔好咧？屋企人如果佢係熟悉手語同佢溝通得到嘅，咁當然都係好啦。咁但係未必係屋企人咧都會識手語嘅。咁同埋咧就其實醫院咧都其實應該係佢應該佢係可以提供到手語翻譯員嚟嘅。咁我就唔知道佢前線嗰啲人係。嗰、那個溝通如何啦？就點解有時提供唔到啦？咁呢樣我就唔明啦。同埋咧，佢應該係最好嗰啲名單咧就公開出嚟，咁俾聾人咧去選擇邊啲手語翻譯員去幫佢翻譯嘅。 係阿趙生啊， 原因係乜嘢咧？原因係咩咧？ 係 因為咧，聾人嘅成長好多時咧喺聾人機構咧，有啲好佢令到相熟嘅手語翻譯員啦。咁啲手語嘅翻譯員咧，因為我都重複講，就是、香港嘅手語啦，好多係冇統一噶，有各有各打法噶。咁之後同佢相熟咧，咁佢可以好有啲嘅表達咧，同佢熟嘅手語翻譯員咧，就知道佢想係講啲乜嘢。 係 咁所以咧就係、是、可以俾佢選擇一啲手語翻譯員啊，最好嘅。 阿邵生啊，我想知道咧，其實你講話即係佢，因為唔係喺個名單上面，所以咧就政府咧就唔接納啦咁樣。咁第一嗰、那個名單，你知唔知係點樣先可以入到嗰個名單嘅咧？咁樣 其實呢、這個如果你醫管局我都想其實咧就應該就公開出嚟俾人哋睇就會好啲嘅。但我又唔明佢點解係咁神秘啦？有好多時啲醫生都會有名啊，甚至物理治療師啊、護士啊，佢都有個名牌喺度，佢會俾你知道係邊一個邊一個啊。但係如果你係冇一個名單顯示出嚟咧，其實個聾人咧其實唔知道邊一個手語翻譯員嚟，或者佢知道呢個手語翻譯員係根本上。唔理解佢说话嘅，觉得佢同佢沟通咧唔能够有效畅顺嘅，但外人系唔知喎，咁啊变咗又唔得啊！其实要公开个名咧，即系无论司法机构或者系医院咧，其实个手语翻译员名单应该要公开嘅，好似社联咁样，社会服务联会喺辖下嗰啲手语翻译员名单系公开嘅，咁先知道系边一个手语翻译员系做啲乜嘢最擅长。同埋俾聾人咧，就知道邊個手語翻譯員咧係適合佢咁樣。 嗱，關於今次嘅事件咧，咁更加涉及一位咧係聾啞。同時咧，都係有一啲情緒問題啊、抑鬱症嘅一位病人啦。咁呢啲情況咧，其實係個手語翻譯會唔會特別困難嘅咧？ 其實咧就可能會困難嘅，但係咧，如果嗰、那個有經驗嘅手語翻譯員咧。如果面對一啲佢可能唔理解嘅手語咧，佢會係再重複去問多幾次，令到嗰個溝通係暢順嘅。即係等於如果你我哋外國人學廣東話咁嚇，100蚊100蚊，突然間聽到一嚿水唔知係乜，但你解釋俾你知一嚿水即係100蚊，咁佢變咗係明白咯。 個初頭都會唔明白，後尾都會跟住會明白。 我想問咧，嗱，如果佢唔明白咧都好啊，咁佢就會即係問清楚啦，即係好頭先話一嚿水係乜嘢咧？咁你會唔會啲情況即係你話冇統一咧？會唔會即係對於醫生嚟講有個壓力，就話佢以為自己明白，即係嗰個手語員就啊，佢咁講咪就係咁嘅意思啦。但原來咧就原來唔係咁嘅意思，咁變咗個醫生會唔會即係斷錯症啊，或者開錯藥啊？咁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咧？ 其實都有可能㗎，所以咪就係佢嗰個名單要公開出嚟，同埋佢嗰個承辦商咧，嗰啲手語翻譯員嘅質素到底係點咧？因為如果你公開個名單，先知道佢嗰個手語個程度係邊度，同埋佢有冇一個充足嘅經驗啊，咁先知啊嘛。如果你唔知道佢嗰個背景，高手翻譯員個背景同埋個資歷嘅咧，咁咪亦都可能會出現一啲嘅錯誤嘅。同埋呢件事咧，佢揾呢個手語翻譯員出嚟都好倉促啊！即係喺住院咁多日咧，佢係冇揾到手語翻譯員，係佢入院嗰陣時去入病房嗰時之前有一個佢相熟嘅手語翻譯員陪佢，跟住之後咧就冇啦，至到佢因為佢出院五月五號。先至一個好短時間揾一個手語翻譯員同佢翻譯，之後五月六號就同佢出院。咁但係佢個女咧三點鐘去接佢出院咧，一出院嗰陣時候咧，佢個女咧就覺得佢嗰、那個佢爸爸佢所表述嘅嘢同醫院所講嘅嘢係完全相反。咁就好驚啦。咁、 okay. 所以呢個手語翻譯員同佢講過啲乜咧？而家係冇一個證據。其實一個好嘅手語翻譯員咧，翻譯員咧自己要記錄得一啲嘅事情，重要嘅事情，因為你又會協助呢、這個無論係面對執法或者醫療。 阿邵國真，唔好意思，由於聽新聞咧，我哋轉頭再同你傾多陣可以嗎？ 好啊，好啊， 好 啊， 唔該你轉頭再傾啊。 OK，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筲箕湾渡荔湾大厦外墙一处禅棚有石屎剥落，击中一名男途人头部。事发傍晚近六点半，事主送院时清醒，消防处同相关部门在场视察。中学文凭试考放榜，48,000多名考生收到成绩单，今年有17,000多名日校考生考获33222最低入读大学要求，平均 1.16 人争一个资助学士学额。不少考生在放榜后前往自资院校职场报读。今年文凭试有四名状元，全部来自传统名校，状元人数是历届最低。有状元表明会留港修读医科，亦有人选择到海外升学。有身体残障的考生克服困难，考获佳绩，有机会升读大学。行政长官李家超寄予考生，成绩并非学生生涯唯一关键绩效指标 KPI， 要以积极乐观态度迎接精彩人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认为，考生整体表现较以往平均。网上流传片段显示，日前一批男子深夜在尖沙咀幸福中心附近打斗，警方调查后分别在昨日和今日在油尖区拘捕八名年龄介乎22至43岁男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所有被捕男子现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仍在调查中，警方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警方说留意到早前网上流传多段短片，显示有多名男子怀疑分别在加连威里道一个休憩处同一间酒吧内争执和打斗，油尖警区三合会行动组人员跟进调查。油尖警区反三合会行动组人员跟进调查。政府发言人表示，司法部部长贺荣前日率团访问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分别同贺荣会面。 林定国和贺炳签署了会谈纪要，加强内地和香港在法治人才培养和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的交流合作。林定国说，签署会谈纪要将进一步提升双方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巩固香港在国家“十四五”规划下作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战略性地位。何荣表示，司法部会务实支持香港法律界为大湾区建设和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提供优质法律服务和法治保障。李家超说，感谢司法部一直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的工作，以及推进内地和香港法律专业合作，有助香港法律界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日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漆咸道北往土瓜湾方向，近住康庄道嘅意外都系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都系继续封闭，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往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一带都系比较车多。仲有较早前海洋公园道天桥近住黄竹坑道系有汽车着火，不过已经处理好，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去到收费广场，东隧去九龙东行龙尾到东港中心。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现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到界限街桥面。观塘道往油塘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到康德道。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提翻大家啲晚间嘅封路措施，油麻地弥敦道有晚间工程，由晚上10点至到听日嘅清晨6点，往尖沙咀方向近住西贡街嘅慢线需要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咁另外，观塘嘅观塘道都有道路工程，听日嘅0时0分直至听日嘅清晨5点，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近住观塘工业中心第四期的一段快线需要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夏日炎炎，开工预防中暑有妙法。 职安局及劳工处由中小型企业挂腰风扇资助计划向较高中暑风险的行业提供资助， 计划截止申请日为7月21日，合乎资格的企业或机构记得申请啦。 想知多啲预防中暑嘅知识， 记得要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二嘅《开心日报》。 《开心日报》之2023职安防中暑剧场。 旅游业新规管制度已于2022年9月1日全面实施，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均受旅游业条例规管。若持牌人作出违规行为，旅游业监管局会依法采取行动。旅行代理商需持有有效牌照才可以经营旅行代理商业务，选购旅游服务时记得要找持牌旅行代理商保障权益。如有疑问，欢迎浏览旅监局网页 tia.org.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係早前一宗嘅一名嘅有抑鬱症嘅聾啞人士咧，就墮樓身亡嘅案件啦。咁啊，死因庭咧，尋日就裁決咧，就係判斷呢位嘅死者咧，係喺精神紊亂之下咧，就係自殺嘅。咁但係咧，亦都係有死者嘅家屬咧，就係指出咧，今次都反映咧，係嗰個嘅醫院裡面嘅同聾啞人士嘅溝通啦、手語傳譯方面咧係有問題嘅。嗱，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緊就係一位听障人士组织咧，聋耳创办人咧，邵日赞咧倾紧嘅，请翻邵日赞出嚟先。你好， 系你好啊，陆生。 你好，你好。嗱咁样嘅嗱，见到医管局咧都讲咧，咁其实喺同呢啲言语沟通有困难或者听力障碍人士沟通嘅时候咧。咁就唔一定咧，就係會淨係用手語傳譯呢個方法嘅喎，話會咧鞏固同加強同呢啲病人咧用書寫溝通嘅方法啦，以及咧就係都講到話咧係製作咗一啲嘅標準嘅回應提示卡啊，即係譬如一啲簡單嘅回應咧，咁就俾個病人咧用一啲嘅提示卡咧去到作為回答啦等等。咁你點樣睇呢啲嘅方法咧？係咪一啲有效嘅溝通咧？還是你覺得手語傳譯有几重要呢？ 其实咧，呢啲系主流社会对聋人咧嗰、那个缺乏好严重嘅认识啊。因为咧，佢如果你话用文字沟通咧，你要视乎佢嗰、那个知识水平噶嘛。咁佢你要了解主流社会明白聋人个教育系点咧？因为聋人嗰个教育咧，同我哋。主流社會嗰啲係唔同嘅，佢每一個字咧，可能佢嗰個理解係有啲係弱嘅，即係如果年紀大嗰啲，而家中年嗰啲反而好啲。同埋另外一種咧，佢可能年老退化而聽唔到嗰啲咧，嗱，曾經試過咧喺瑪麗醫院啦，2020年3月咧，嗰陣時我見我啱啱去陪診咧，見到一個長者一個聾人，佢應該係已退化聽唔到嘅。咁佢嗰個照 X-ray 啦，咁就拒絕個太太入去裏面。咁嗰個佢太太話：，佢聽唔到㗎。咁但係咧，佢話得㗎啦。咁但係咧，佢入咗去裏面咧，係聽見嗰個技術員咧係好大聲、好大聲同佢講，問佢嘅身份證，但係佢冇回應，亦都即係唔知佢講乜。咁嗰個太太想入去咧，話俾佢知佢聽唔到啊，但係咧都唔俾佢入去。跟住再問佢你叫咩名，好大聲，連出面啲人都聽到，但係都冇效果。後屘嗰、那個佢太太忍唔住先啦，拱開門入去話佢真係聽唔到㗎咁。即其實咧，其實如果一啲係佢之前係聽得到嘅，或者佢教育有某一定嘅程度嘅，你可以寫啲字，簡單嘅字，可以俾佢一啲嘅指示，或者譬如照 X 光嗰時啦。提出個係請出示你個身份證或者指示你嘅姓名咁樣講出嚟啊嘛。但係咧，如果有一啲個聾人咧，譬如間如好似阿鐘先生咁啊，佢得聾校嘅小三程度咧，其實佢嗰個認知嘅能力仲低過而家嘅幼稚園嘅。 嗯嗯。 因為聾校嘅教育咧，同主流學校嘅教育係唔同嘅。我哋自出娘胎，就算未讀書。開始就要聽爸爸媽媽講啊，呢啲車車，呢啲杯杯，呢啲碗碗，即其實用聲音去學習噶嘛。佢哋已經缺乏呢一樣嘢，所以我哋以為理所當然嘅嘢，其實佢係完全都唔知嘅。 OK， 頭先阿小生就講到話個病人嘅一啲教育水平啦，即係佢睇文字閱讀嘅能力有幾強咧，會影響到即係文字溝通嗰個有效性啦，同埋即係醫護嗰個敏感度啦嚇。嗱，另外咧，我都想同你傾埋咧，就係醫管局咧，咁其實因為喺2020年呢件事發生之後，都引起社會關注啦，咁就話咧都已經有多項嘅措施咧，係到加強咗去到處理同呢啲聽障人士嘅溝通問題。包括咧就系话咧系加强员工嘅培训啦，以及咧就系加强大家对于手语传译员嘅认知度，加强宣传啦，喺啲单张里面系夹埋相关嘅资料啊，亦都讲紧话咧系如果系即系当然啦，头先都讲医管局系有一啲手语传译嘅服务可以提供嘅，紧急情况咧可以系一小时之内咧就到场，又或者咧用视像方式去到提供服务嘅，你觉得系咪有改善咧呢啲情况？ 我唔知佢话几时开始有啦， 但是呢我自己呢我自己亲身去陪诊同埋我啲同事去陪诊呢都系冇呢啲手语翻译提供，甚至乎话我帮聋人去提出申请呢都系困难嘅。佢有啲医院呢就话你自己呢度冇㗎喎，有啲呢就叫你自己去搵护士长填表去申请，即系咁样嘅。咁前线人员到底系点样呢？其实呢就我就即系好难去理解啦，因为佢会唔会去管理层同下面沟通系有一个障碍呢，我唔知道。佢讲到话有啲对聋人有啲乜嘢嘅服务，首先手语翻译员我未试过经历过系同手语翻译员可以成功申请到手语翻译，除非佢系预约，即系更加六个月后啊，三个月后嗰啲有即时嘅咧，就未经历过。同埋咧，喺2022年咧九月啊，嗰阵时啊，我同佢个聋人喺马嘉烈医院咧做嗰啲检测咧，我话佢听唔到嘅，你哋个戴口罩同埋指示佢听唔到。我话我要陪佢入去指示翻俾佢知，佢话唔使噶啦，我哋会噶啦，我哋知。咁我家当然信你啦，医护人员吓、啊。但系咧，卒之咧搞到佢流晒鼻血，好辛苦。原来佢听唔到指示。 OK， 咁啊好，咁跟住我就揾即时揾嗰个病人联络主任啦，嗰、那个罗小姐，但系拒绝回应啊，直头话你而家喺而家呢度打电话俾我同我讲个情况，我话我喺而家喺一个大众嘅地方，我点样可以将嗰个病人嗰个资料或者佢嗰个情况喺个大堂嗰度讲俾你知咧？点解唔可以安排我表达一啲嘅意见咧？都唔得， 明白， 系。 好， 咁所以我唔覺得，我未感受到個醫管局嗰個 改善之處嚇。好，時間關係啊，同阿邵日讚先生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 Okay， 邵日讚咧就係一個聽障人士組織聾耳嘅創辦人嚟噶，咁啊都睇嚟，如果即係阿邵生所講嘅係即係事實咧，咁其實都仲有好多嘢需要改善一下啦。 冇錯， 好啦，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再傾啊。 國劇830，風吹半夏。 我将你讲嘅前两条写落去先，第三条你几时谂到嘅，几时补上去？只要打埋指模，法律上系生效嘅。 你使唔使再考虑下？你会唔会太冲动啊？ 我相信你唔会害我。 唉，你真系犀利。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可能是全港涵盖最多范畴的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二有体坛你有四，之前同大家访问过香港体育学院副院长蔡玉坤，亦有处理体育专员郑青云。想知道今个星期找嚟哪一位体坛猛人，你记得留意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至4:30，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午4:30至6:00，港台电视31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系晚上嘅7:45啊，咁啊，自由风呢一节咧，潘永祥想倾下咧，关于系对于香港持牌电视同电台嘅一啲规管啦吓。咁其实咧就而家作为规管机构咧，就系通讯事务管理局啦。今个星期一咧就发表咗一份嘅咨询文件，咁就话咧系有啲规管咧其实系可以放宽嘅。咁包括咧就系话有几样嘢啦，咁包括就系容许持牌嘅电视或者电台咧系直接转播一啲内地信誉良好的媒体的节目或者频道的时候，可以豁免遵守本地业务守则的规定。即系而家咧，其实就规管呢啲嘅传媒嘅节目啦，咁有一啲嘅本地嘅业务守则啦。咁如果系转播呢啲嘅内地节目嘅时候咧，可以唔使守吓，唔使守香港嘅一啲规定。仲有咧就系确保咧就系节目持平嘅规定咧，就系唔适用于有关于国民教育、 国民身份认同同埋咧正确认识国安法嘅节目，因为其实早前咧咁就系完成咗免费电视同埋声音牌照嘅中期检讨之后咧，当局系要求呢啲嘅持牌机构咧系每个礼拜播放最少半个钟咧，就系呢啲头先所讲啦，国民教育啦、国民身份认同啦，同埋认识国安法嘅节目。咁但系咧就以往咧就系呢啲嘅节目咧系即系譬如时事节目啊，都会有一啲嘅持平嘅要求嘅吓，恰当地持平啦。咁而家咧通讯局嘅建议咧就系可以唔使去到遵守咧就系所谓持平嘅要求啦。咁仲有一系列嘅一啲建议噶，咁包括系放宽电视电台有关于赞助节目同间接宣传嘅规定啦，仲有咧就系取消广告里面有关于推荐签体产品同服务人士嘅外观嘅要求啦，同埋就系取消免费电视播出嘅节目宣传片需要提供分类标签嘅规定啦，等等等等嘅吓。咁啊，点样去理解呢啲嘅问题咧？呢啲嘅放宽嘅建议啦吓。咁呢个时间不如都揾嚟一啲嘅传媒学者同你倾下，潘永祥吓。 好啊。 电话旁边有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啊，吕炳权你好。 吕炳权你好。 系陆生啊，潘生，仲有各位观众，你哋好。 先讲下有关于头先讲啦，即系转播内地节目咧，咁就系豁免遵守本地业务守则嘅规定啦吓。嗱，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嘅字眼叫做内地信誉良好媒体，咁有好多人都喺度疑问，究竟啊点样去理解呢个嘅信誉良好呢个嘅准则咧？ 咁啊，其实呢个标准咧，我估都比较难去定义啊，即系点为之信誉良好咯。咁同埋一啲信誉良好嘅媒体咧，其实我哋睇以往咧都出现过有一啲事故嘅吓，即系我哋睇翻譬如以内地中央台咁样为例啦，咁系国家级嘅即系电视台啦。咁系咪所有嘢都可以直出，即系嚟到香港就唔使再加處理或者有一啲把關咧，我自己認為咧就要相對小心一啲啊。我舉一啲例子咧，就包括咧就即係喺七六年嘅時候咧，嗰陣時咧即係九月嗰陣時嚇，當時即係毛澤東主席逝世，咁一件即係好似國喪咁樣嘅大事啦嚇，當時就即係一個告全國人民。书咁样一个讣告，即系相当庄严嘅一个嘅广播吓。咁但系点知咧喺播出嘅中间嘅时候咧吓，咁居然咧系播错咗一个另一个嘅声带吓，就播咗咧系早多成即系大半年前逝世嘅周恩来嘅嗰、那个相关嘅录音带吓，即系嗰个变咗咧应该系。即系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嘅咁样嘅即系下款咧，就讲咗系周恩来治丧委员会，咁啊出咗一啲咁样嘅事故。咁另外我哋睇翻近年啲嘅，譬如2011年嗰个温州动车事故咧，咁啊即系当时内地都有唔少嘅争议，即系究竟系要先通车定系救人咁样啦。咁喺中央台都有发生过，就系、是、有中央台嘅一啲节目嘅主持人咧。就讲出咗一啲最后就国家认为系需要把关唔系咁出得街嘅嘢，当时就讲话中国你可唔可以停一停你嘅脚步，等一等你嘅人民咁样，最后呢件事都系被整顿嘅。 你系提到一啲即系可能喺内地嘅媒体可能出过譬如资料错误啊，或者其他一啲真系需要把关嘅一啲内容啊，咁但系今次即系通讯局嘅建议咧，其实会唔会个用意就系希望可以减即系减少或者即系免除啦本地电视台去到转播呢啲内地节目所需要负上嘅责任，会唔会有助于即系香港嘅电视台可以即系更加多咁去引入呢啲嘅内地节目，咁呢件事是不是好事呢？ 其实我觉得呢就即是睇下你用咩角度去讲呢个问题。即是有一个免责，咁跟住就可以呢就係直出。但係你冇咗一个把关嘅功能系咪最好呢？我举一个内地嘅例子，系即係差唔多系都好值得我哋思考嘅。咁中国制造亦都系一个即係历嚟国家要打造嘅一个品牌咁样啦。咁喺2000年度啦，曾經咧嚇，質檢總局就推過一個咧國家免檢標準嚇，呢、這個係咩咧？就係講 呢啲企業咧就係、有好高嘅標準噶啦，你就唔需要咧，我哋即係再去把關。咁嗰啲嘅各種出嚟嘅食物啊、製品啊，佢嗰個品質咧就一定係即係質素過硬嘅嚇，就絕對係經得起考驗嘅咁。咁於是乎咧，就有呢一個免檢標準啦，大家都諗，咦，就可以好放心啦。咁即係零售商、批發商都可以就咁睇國家免檢標準。咁後嚟咧，即係一個免檢唔需要把關嘅問題咧，就出現咗就係包括係三鹿奶粉等等嘅事故啊。最後咧，呢、這個咁樣嘅事故咧，就係、是、令到係唔單止三鹿奶粉一間啦，有多間嘅即係咁樣嘅即係奶商咧，都係即係出咗事。咁呢個最後導致咩呢？就係、是、成個國家免檢制度嘅取消，發覺呢係唔能夠唔把關。雖然話已經有個好似最高嘅金牌標準金漆招牌喺度啦，但係原來呢即係、就是、有一啲情況嚟到你嘅手都應該係把一把關。不管我估即係未必下下係有一啲好嚴重嘅問題，但係嚟到香港即係、譬如話內地嘅製作，我哋將佢包裝到係能夠合乎香港人嘅口味。我又舉一個近時即係文匯報老總金耀如先生啊，佢接受內地啊，即係嗰個嘅有關喺香港嗰個宣傳指示嘅指令嘅時候咧嚇，咁啊當時中央俾佢嗰個指示就係話叫你嚟香港嗰度去扮左部咧嚇，就唔係叫你要扮到左口左面嘅。如果要咁咧，我不如就做一份《人民日報》，你嚟到就係辦一份咧香港人喜聞樂見嘅報紙。咁、okay. 我估呢一種嘅標準咧，其實即係譬如內地嘅節目嚟到，咁都可以經過啲香港嘅包裝把關，令到香港人咧係即係睇落去咧更加係啱香港人嗰個語言啊、口味啊咁樣。 係吕炳权啊，头先你讲嗰啲系冇错嘅，我都明白。即系就算你点高质素或者信誉好嘅，咁因为好多时都系人为啦，都会出错啦。咁、但系呢一个就系会唔会系两回事咧？即系就话，如果你一啲节目俾我，咁我都赞助我睇下入边有冇出错。即系无论你系内地嘅传媒啊，或者就算你自己机构本身一啲部门一啲出嘅一啲资讯啊，或者节目，咁你都有赞助去，即系睇下入边系咪正確啊、準確啊咁啊，呢啲係質素嘅一啲嘅檢視咁啦。但係另一樣就話，即係如果一啲責任上，即係譬如話，佢入到嚟，咁我要假設佢係都係一啲信譽良好嘅，咁嘅時候我就尤其是一啲直播啊各方面，咁冇理由即係如果佢信譽良好，咁佢出錯，咁變咗我就會承擔一啲責任啦。咁如果係一啲豁免嘅。咁會唔會即係只不過係俾一啲而家我哋一啲傳媒機構變咗我哋一個即係有個壓力嗰方面咧，即係唔會因為咁樣而令到我有嗰個譴責啊咁樣，會唔會即係兩方面係有啲唔有啲差異咧？即係一個品質嘅檢視同埋一個責任嘅一個豁免咁樣。 係啊，冇錯。我估就即係如果即係一間傳媒機構佢做咗基本嘅把關啦、已經盡咗即係所謂盡職嘅。嗰、那個嘅功能啦、職能啦，咁但係仍然係有問題嘅嚇。咁譬如或者有一啲各樣嘅責任，咁最後咧係算落邊個度咧？如果咧你即係譬如話呢一個嘅責任係唔需要本地嘅持牌機構去即係去負呢個咁樣嘅責任嘅話咧，我估佢哋係會減省咗啲負擔嘅，因為其實即係每間持牌嘅機構咧，佢本身都係有。嗰、那個法律部門咧係睇好多合規嘅做法嘅，咁呢啲咧我估佢哋即係成日就會啲提點個操作上係點樣啊咁。如果有咗呢樣嘢咧，某程度佢哋係會冇大咁大壓力，但係咧唔代表正如先所講啊，即係嗰個把關工作佢就可以完全唔去睇一睇啊，或者係做一個即係香港節目即係慣常嘅。包装手法啦，当啊，即系内地，譬如嗰、那个制作，有时有啲大嘅即系重点项目，可能嗰个时数比较长啲嘅吓，咁、有时我哋香港即系惯咗，可能系廿几分钟吓、跟住中间吓、又有即系嗰个半个钟头内吓、切头尾吓、又有啲广告咁样嗰啲吓，咁、变咗你经过即系嗰时数上嗰个嘅再包装，咁入到嚟香港嗰度咧，大家都惯咗。 睇一睇，哦，跟住又佢喺廣告鬆一鬆，又再睇，就未必咧，就係即係一個比較長嘅時間嗰種專注啦嚇。 OK， 呂炳權啊，由於咧即係內地同埋香港咧喺一啲嘅法規啊嚇，譬如廣告嘅規定上面咧係有唔同咧，咁所以其實如果即係將來啊，即係本地嘅持牌電視台去到轉播一啲嘅內地節目嘅時候，可以豁免規定，你會點樣睇呢件事咧？因為其實之前咧，香港都有電視台咧，就因為喺一啲合家歡時段咧，就係轉播咗央視嘅節目啦。咁而央視嘅節目裏面咧，或者頻道時段上面咧，就播出咗一啲酒精廣告。咁嗰時係被投訴嚇兩次添嘅。通訊局咧都裁定嗰啲投訴咧係成立嘅。咁但係如果嚟緊可以即係豁免咗本地電視台嘅責任啦嚇，咁你點樣睇呢件事咧？ 咁就即係。香港的廣播條例入面啦，關於譬如煙酒啊嚇等等嗰啲，即係有一個即係比較清晰嘅規定啦。咁如果即使內地啲廣告，由於佢唔係嗰個新聞製作節目嗰部分，但係咧佢哋就係即係成個時段咁樣係製作交出嚟。咁我覺得咧，即係都可以參考一個做法咧，係。中間係咪 jam 廣告落去咧？嚇，因為咧，即係其實譬如話香港嘅大電視台嚇，佢喺內地廣播嘅時候咧嚇，佢自己個廣告咧，其實都係內地唔同嘅省，即係唔同嘅嘅市啊、縣級咧，都係 jam 個廣告，啱啱佢計到你你個廣告呢個時段嚇係兩分鐘，佢咧嗰啲廣告咧就好精心計到係兩分鐘 嚇， 咁可能呢啲位就。即系本地廣告遮咗酒精廣告咁樣。 好，時間關係啊，同呂炳權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 多謝 呂炳權咧，就係浸大新聞系嘅高級講師嚟噶。我哋電話1872311啦，咁聽眾可以就住今日廣告嘅話題咧，講下你嘅意見。電話旁邊有位李先生喺度，李生你好。 系李生你好。 sorry， 姓李 哦，李生系，唔好意思，讲 啦。系咁我系一个想就住头先你哋提过嗰个聋人手语传译嗰度会有啲嘢讲嘅，系啦，咁本身系一位社会工作者嚟嘅，咁之前都从事过一段时间聋人服务啊，咁其实呢个社会或者香港社会对于聋人服务嘅认知咧，或者聋人嘅需要咧，其实系好少、好少、好少嘅啫，即系变相聋人嘅生活系好 deprived， 即系好贫乏啊，好边缘啊咁样样，都可以讲一个例子啊，即系有 快啦，半分钟。 好好啊，有啲似呢个状况嘅，其实一个文盲嘅聋人婆婆啊，咁啊入咗医院之后咧，咁系啦，咁佢打电话嚟就话唔知乜嘢嘢事，就入咗医院，咁啊表达翻佢喺病房度，佢打。视讯电话俾我嘅，咁佢就话：，医生有冇同佢讲啊？护士有冇同佢讲啊？咁样，咁正当我即系以 就好难处理佢嘅病况啦吓。时间关系，唔好意思，黎生同你倾到呢度先吓。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嚟到呢度啦，拜拜。